江沿岸带嚟稍凉嘅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今朝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一两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礼拜中期风势较大，接近周末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有几阵微雨同薄雾，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东沙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早晨啊，6:08嘅时间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紧嘅频道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出边咧咁啊，天雨路滑，咁啊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啦啊！如果你出门口搭交通工具啊，记住攞遮啦。咁啊，如果你系驾驶人士嘅，都要特别留意住呢一种咧叫梅雨啊，即系叫落雨嘅时候咧，担唔担遮就成日都会谂一谂噶啦，因为咧。落住呢啲梅雨咧，你擔遮又覺得誒好麻煩，唔擔遮咧又梗係有少少濕濕地，咁啊所以咧即係都會稱之為梅雨。咁啊呢種咁潮濕嘅天氣咧都圍繞咗我哋幾日噶啦嚇。而家出邊啊1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2%。咁啊不過空氣方面咧都唔錯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就係屬於低水平嘅。咁啊希望喺休息完星期六日兩日之後啦，大家喺星期一翻到嚟。 我哋嘅工作嘅时候，我哋上堂嘅时候，可以咧就系有力啊，集中翻精神啊吓。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陪住大家嘅有嚟自E台嘅白元浩。 晨光每日一格。 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啊、原来都是需要不断地去到改变的，原来不去改变的话呢，我们人呢就很容易就会、只是维持在同一个位置，人需要不断地去到改变，去寻觅一种新鲜的感觉，这个也是进步的关键。在你人生入边或者在你嘅工作生活入边，系会唔会成日都系遇到一种改变咧？呢种改变系好定系唔好咧？啊，仲记得咧，即系以前咧，啊，由美国总统去到就系参选嘅时候，佢哋嘅口号亦都系用咗改变 change， 原因就系因为话人类都系需要咧不断去到改变。无论是他们的国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如果只能够是停滞不前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很容易就会倒退的了。所以在你今天或者在今个星期，会不会定立一些的目标，是可以令到你好好地去到改变。所谓的改变，我们都是希望向好的方面的，可能有些好的习惯，或者搣一些不好的习惯。总之一些无论是大还是小的改变，我哋能够改一改嘅时候，都会令到我哋嘅生活或者我哋个人习惯素质有所提升。你试下叮一叮，睇下自己嘅脑海入边会唔会谂到啊？原来今个星期我定立一个小小嘅目标，去改变呢一样嘢，系一个唔错嘅决定。 白元浩，我好鍾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係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林慧喺呢度，同你讲下艺术相关嘅专题。新型肺炎持续咗成年啦，疫情肆虐期间，唔少活动都要移师去网上举行。就连本身原定喺旧年展开嘅盐田展艺术节咧，亦都唔例外。虽然不能够到场欣赏各式各样的艺术品，不过隔住个屏幕去睇呢亦都有佢嘅好处噶。起码唔使同人逼，疫情期间可以安坐家中，亦都可以随时随地咁样浏览，都几有可观性啊。盐田展艺术节呢其实喺2019年就揭幕㗎啦。是一个为期三年的艺术计划，它是以天、地、人作为每届艺术节的主题，将盐田展这个有300年历史的客家渔村摇身一变成为了集结艺术、宗教、文化、古迹和环保元素于一身的崭新体验来的。今次这个展览的创办人 Simon 就说了，几个月前都已经预料到疫情肆虐，即使这个展览要继续搞呢都很大机会是延期啊。要正常举行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所以呢就决定不如将整个艺术节的展览移师去网上举行啦。咁当然有些市民都想啦，咁如果我而家亲身去当地睇下又得唔得呢？嗱，为咗避免市民登岛观赏呢，今年所有新增的艺术作品呢都已经被帆布围住晒围封咗㗎啦。是不会作任何公开的展示的。网上展览呢你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去浏览啦。我就上网看过了，原来这个网站呢不单止只是得图片的，而且你有文字的解说啦，还有专业团队制作过的一些短片，用航拍啦、360度相机等等的这些方式呢去展现作品的多角度。而实体的导赏团就变成了网上的语音再配合文字，可以帮你解说下作品的理念。其实这样听落，在屋企上网看下这些艺术品都是一个不错的活动来的，啱晒我这些咁懒出街又怕人多挤逼地方的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即日起去到3月11日都可以打关键字盐田展艺术节，上网搜寻下相关的资讯，在屋企一样可以接触到艺术，增添多啲文化嘅气息啊！ 一个怎去突破，失了手的旧，若你都看出荒谬，我也不倒后。相信新国度有天再于依旧，若然你都信，我坚守。怕紧张。 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出边十八度嘅气温啊，比我哋头先睇十九度嘅气温咧又下跌咗一度啦。咁啊，都系咧落住啲毛毛雨，大家咧就系要留意住啦吓。呢啲天咧，连埋嗰啲冷气啊，甚至乎啲风扇吹上嚟，都会觉得咧就特别尖寒尖冻嘅。咁啊，大家咧可能朝头早嘅时候咧就要准备定啲雨具啦，以及啊多一件风褛，我嚟挡挡啲风啦吓。人咧喺有困难嘅时候，我哋当然就要互相帮忙啦。咁样咧，先至会令人哋觉得咧生活系开心，同埋有一种窝心嘅感觉嘅。哦，有一件事咧，都令到我哋觉得啊，好人好事嚟嘅。有一名嘅男子啦，咁啊日前咧就驾驶经过大老山隧道嘅时候，哎呀，突然之间真系大头虾啦！发现啲乜嘢呢？发现自己嘅搵嚟搵去搵唔到个银包、啊。准备咧就要过呢一个嘅隧道俾钱啊嘛，系咪？突然之间冇银包嘅时候咧，咁点算呢？咁啊咁啱车上面嗰啲叫做硬币都用晒啦，可能佢银包咧入边啊本身都挤咗啲八达通啊、credit card 啊咁样嘅，咁所以咧而家就算你话喂，我哋呢一个嘅收费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都可以收费，佢咧都冇办法俾得到。其实都几麻烦嘅，同埋非常之尴尬，因为后面咧会有一条非常非常之长嘅车龙，大家一齐咧喺呢个时候就会好合力咁去到逼你啦。一时之间咧，咁啊唔知道点算好啦，咁啊于是乎咧，收费亭嘅女职员咧就了解咗情况之后，就去办公室咧就揾主管咧啊去到处理呢一件嘅事啦。咁啊根据翻事主忆述啊。当其时咧，佢后边嗰架车嘅一对情侣啊，见到呢个情况啦，竟然间咧就冇响安去到催促佢哋，反而咧就落车啊，走近啊，低声去问佢系唔系唔够钱俾啊，同时亦都递上咗咧就系一张20元纸。喺收费亭嘅职员见到之后咧，哇，都觉得咦咁都得啊，期间啊。呢一对嘅情侣为免事主尴尬咧，就同呢个职员讲：，喂，我哋 friend 嚟噶，识噶。于是乎咧，送上20元纸之后咧，佢哋又翻上后边自己嗰一架车啦。啊，事主啊，当然随即咧就用呢20元咧，去到缴付呢一个嘅隧道费啦。佢原本咧就打算就向呢一对嘅情侣咧就道谢啊，讲声多谢你啊。咁但係因为收费亭嘅职员呢係咁入手㗎啦，快啲呀快啲呀快啲开车呀快啲开车呀，阻住后面啦。所以呢佢只能够呢就係打死火灯两次腾腾，以示呢就係感谢。原来佢事后亦都呢就喺网上面呢发出贴文，希望呢就寻找呢一对嘅情侣，咁就亲身再多谢佢哋。咁就话到啦，哎呀唔知道你哋会唔会睇到呢一个嘅 post 呢，好想呢就同你哋讲一句多谢喎咁样。啊！搞到你咧就塞咗喺我后边好耐啊！如果你哋唔介意嘅话咧，咁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啊亦都咧就可以呢个方法揾到我噶啦。 今日希望可以俾翻钱你哋，系啊，咁啊都系希望可以俾翻钱佢哋啦。你会唔会谂下啊？如果当你面对住一啲人发现前边或者附近有人需要帮忙嘅时候，你又会唔会着手去到帮一帮呢？你会唔会愿意攞一落车或者放低手上面嘅一啲嘅事情去帮一帮身边嘅朋友呢？其实只要你肯咁样做嘅话呢，你就发觉原来身边每一件事你就可以用第二啲嘅角度去到睇。咁我哋嘅生活入面呢就多咗好多呢快乐嘅颜色啊，唔会呢就淨係得一种两种嘅颜色咁单调。你发觉原来身边有好多人呢都一样係可以互相关怀。一个人呢，其实你想身边嘅人对你好非常之简单。你想睇嘅颜色係更加丰富都係好简单。只要由自己开始做起，你嘅价值观，你嘅世界就会带嚟更加多嘅色彩，唔会咁单一，唔会咁乏味㗎啦。灰色哈到咁上下，听嘅歌嚟自林忆莲嘅《灰色》啊！吓，出边十八度嘅气温，呢个时候咧准备啊，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咁啊，好快嘅啫，转头翻到嚟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早上陪住你嘅晨光第一线。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 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架泥头车在荃湾怀疑撞向行人天桥，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昨晚大约十一点几，涉事泥头车沿住德士古道往青衣方向行驶，期间泥斗怀疑撞向一条行人天桥的底部，天桥一个接驳位置移位，一个桥墩损毁，警方一度封锁事发路段和天桥。四十一岁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他报称腰痛送院治理。路透社引述印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可能在下星期访问印度，寻求加深两国军事关系，抗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力量。消息人士说，奥斯汀将会同国务卿布林肯一起出访日本和南韩。奥斯汀将会在今个月15号的一星期内访问印度，将会成为拜登政府入面首位访问印度的高级官员。奥斯汀访印之行将会聚焦加强合作，计划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会面。暂时不清楚布林肯是否亦都会访问印度。日本出现第三宗接种新冠疫苗之后有严重过敏的个案。厚生劳动省说，事主是三十几岁女医护人员，经药物治疗之后症状改善。共同社报道，这一名女子周日接种疫苗，五分钟之后出现呼吸困难、喉咙不适等的严重过敏症状。她本身对特殊食物、动物和杀虫剂有过敏反应。日本上个月17号展开疫苗接种计划，为医护人员接种辉瑞 BioNTech 疫苗。早前亦有两名女子接种疫苗之后出现过敏反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礼拜中期风势较大，接近周末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莫非真系整顶？ 我想做飞机师啊！ 喂，讲起飞机咧，我搵阅读嗰阵时见到展翅清健计划有一个咩助理飞机维修员培训计划，啱唔啱使啊？ 究竟由 Anson Low 饰演嘅 Kelvin 读唔读得成助理飞机维修员培训计划？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展翅启航。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卡揾阿崔杰彤出嚟先。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白元浩。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做咩咁好？ 多谢你 咁开心啫！ 多谢你星期一朝头早打俾我，叫我起身啊！ 梗系啦，咪希望星期一快啲见到你啊嘛，梗系早啲打俾你啦，系咪？ 哇 ，morning call 真系咧，我觉得星期一系最需要啊！ 系啊， 星期日咧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哎。玩多阵啦，或者食饭食晏啲啦，但系星期一咧就好攰啊嘛，所以咧你呢个 morning call 真系嚟得合适啊！ 好紧要，我你知唔知我都好想要 morning call 啊！我寻日夜晚其实都约咗啲朋友食饭，其实我已经特登早走噶啦，即系我话哎听日咧，仔仔又翻学啊，我又翻工啊，咁于是乎咧早到点咧八点钟我就走人啦。 我直头冇去添啊！我直头寻日有朋友生日，我都冇去到啊！我就系平即系我哋翻咗就会有呢个感觉啦，就唉、算啦，如果去嚟早走，有时算啦，费事扫兴，咁索性唔去啦，下次再约晏昼啊，或者第二啲日子啦咁样。咁、但系衰就衰在咩咧？我寻日即系早咗翻屋企啦，谂住诶好啦，早啲瞓觉，准备星期一。跟住咧，我就好多时间，就临瞓之前做咗运动。咁、做完运动之后咧，就发现。好亢奋啊个人，所以大家咧想早啲瞓咧，千祈唔好去瞓觉之前做运动。我就谂住唔好嘥时间啊，反正有时间谂住做运动啦。咁、我知道阿小白咧平时都有行山啦，有跑步啦，但系你有冇谂过练肌肉练大只咧？ 哦，练肌肉练大只，我反而冇、 吓，你谂都冇谂过？ 我谂都冇谂过啊！我希望瘦噶，但我再练嘅话，我惊越练越大件啊个人。 你冇谂过自己大只咗系点样嘅样嘅？ 冇、我从来都冇幻想过呢样嘢。 我又会咁得？ 你觉得会唔会靓仔？ 身边咁多大只嘅人， 系啊，我惊我太靓仔啊，到时 咁啊系，正所谓过犹不及，而家够噶啦，够用噶啦。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咧，我之前咧睇到一篇咧系国际新闻嚟嘅，咁、有个男仔咧，佢就好想大只。咁但系咧，佢又懒、佢又嗱、你知道啦，如果你真系要练大只嘅话咧，花好多心机时间啦，去控制你嘅饮食啦，跟住你要做好多一啲负重嘅运动啦，嗰啲系好艰辛噶嘛。尤其是咧，就系、譬如你想要好明显有两只老鼠仔嘅咁样，即系好似大力水手咁样样嘅，咁你即系要花即系一段时间慢慢去练，去 build up 你啲肌肉啊，等你啲肌肉去适应噶嘛。咁但系咧，有个男子咧，佢就系俄罗斯嘅男仔嚟嘅，佢就好想自己嗰个二头肌咧，即系嗰两只老鼠仔啊，大力水手嗰两只啊，咁快啲有、咁你估下佢用啲咩方法去令到？自己嗰两嚿肉咧好大啊啦，但佢又唔做运动咯， 打针一定系打针， 系打针，但系打咗啲咩落去咧？佢打咗6公升嘅凡士林落佢手臂， 唔系啊嘛，唔系啊嘛，真系要讲多次唔系啊嘛，凡士林，嗰啲 cream。 即系嗰啲透明嗰啲咧， 系啦， 嗱，譬如你话平时听嗰啲整形手术咧，譬如啲女士啊，话想自己个臀部夹啲，或者睇到丰满啲咁样，咁、你都会见到有时都会有人打针，咁可能咧都系打嗰啲透明质酸啊嗰啲嘢落去啦，咁、但系当然啦，我就觉得。如果你想要真系靓嘅体态，梗系要花时间心机 啦， 即系呢啲就比较取巧啲嘅嘢啦。 俾钱好唔实际嘅呢啲嘢， 同埋始终有风险啊嘛。咁但系呢一个男士咧，佢竟然整咗啲凡士林落佢手臂里边咧， 会唔会死噶？咁样其实打凡士林喺身体入边， 系我第一下都会觉得好危险、嗱，首先咧。佢初咧就係、打完呢一個凡士林落手臂之後咧，就變成一個肌肉男啦，真係好似大力水手咁樣啦、 啊。 其他位置咧佢就冇肌肉嘅，淨係嗰兩隻手臂咧好大嚿。 喂，咁咪好奇怪個樣。 係啊，但係當時咧佢就同一個比佢老20年嘅大叔咧去做一個格鬥啊。咁好快咧就俾阿大叔就打冧咗啦，因為 佢 嗰個係假噶嘛。 佢呢個蜘蛛俠嘅身形，但係浩克嘅手臂。 系啦，但系佢表面上系手臂啦，但系其实佢冇力量噶嘛，所以佢动作咧反而系变得缓慢咗，即系你当好似有两泡水咁样砸住咗喺你个手臂嗰度啦。咁佢有成74cm 咁粗噶，咁好啦，回应翻你嗰个问题，会唔会死噶？即系乱咁嚟。佢话咧，佢后屘因为注射过量咧，几乎企都企唔稳啊。 都话， 因为太重啦，第一，第二咧就系手臂肿胀啦，影响到佢身体机能啦，后尾咧佢真系出现咗一个后遗症，譬如发炎啊、流脓啊、肌肉坏死啊等等啦。咁医生咧都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要帮佢做手术嘅。咁虽然咧佢就已经做过几次手术啦，不过近期咧佢都未完成晒嘅，即系未处理晒佢之前嗰啲凡士林噶。咁跟住咧佢就话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手术又要推迟啦。咁所以其实都几令人担心噶。佢自己后屘咧都意识到佢都几蠢嘅，佢冇考虑到效果，净系即系冇考虑到个后果啦，净系谂住快啲要有自己想要嘅嘢，即系望落去 OK 好睇咁就得啦，咁样咁所以都奉劝大家吓，即系所有嘢，尤其是你身体咧，就唔好乱咁嚟。如果想要有肌肉、要有线条嘅话咧，一定要自己花多啲时间。其实你睇住自己身体慢慢转变，嗰个成功感咪仲大。 系啊，唔系即系嗱，睇住自己身体慢慢转变咧，呢个成功感的而且确系好大嘅。但我哋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忽略，就系、是、如果你个身体突然之间一日之内变咗第二个身体。你真的不知道怎样望住自己，你望住块镜，沉一分钟之前和一分钟之后的我，你是接受不到的，你无啦啦变成忍者龟咁样。 同埋再者就真的要想想，即系所有做呢一啲东西的风险啦，自己要承受翻啦。咁所以在呢度其实虽然佢自己都知道蠢咗噶啦，咁希望佢即系挨过呢一关啦， 都希望 好有事啦， 身体健康，都唔知边个教佢嘅，真系呢啲 好好地对自己身体，唔系点样谂出嚟嘅 咯？咪系咯，凡士林，你攞个医生同佢做手术，抽翻啲凡士林出嚟啊！都辛苦啦，哇！啲抽嚟抽去抽唔到，仲系好油啊入边咁样，搞唔掂噶。 咪系咯，影响到自己嘅肌肉啦，已经。 系咯， 就大家千祈唔好学啊，真系。 系啊系啊，大家千祈唔好学。好啦，唔该晒崔杰彤，转头见啦吓。 见。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百科， 今日朝头早晨光百科啊，同大家讲下一种嘅植物。诶，点解突然间讲植物咧？系啊，呢段时间咧喺香港好多街道上面都见到呢一种，系乜嘢咧？唔系我哋已经睇咗好耐，同埋开始已经凋谢嘅黄花风铃木，而系另外一种咧喺香港每逢呢一个季节啊，都会开得非常之灿烂。而且咧，行过树底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望住呢一棵树。点解啊？唔系因为佢真系靓嘅，但唔系因为佢净系靓，系因为佢嗰啲果实跌落嚟咧都几痛嘅。我真系有试过行过树底嘅时候，俾佢，哎呀，我头好痛啊！冇错啦，就系木棉花。你观察木棉树咧，其实你会发现啊，木棉四季亦都有唔同嘅情景啊，唔同靓嘅嘢噶。嗱，秋天啲叶咧，亦都会慢慢系，其实都有啲黄黄地噶。嗱，冬天咧，嗰啲木棉咧，嗰啲叶咧就会甩晒，光秃秃噶噃，只系剩翻咧就系嗰啲嘅树枝。好啦，去到春天嘅时间啦，你发觉啲树，哇喺上面咧就包咗好多一包又二包系咩嘅嚟嘅咧咁样。啊，经过啲风一吹嘅时候，你发觉哇木棉嗰啲棉啊！真系飞到周围都系，谂得正面啲，哇，好靓，好浪漫啊！不过如果要帮手清洁嘅话，都会觉得啊几恼教啊吓，因为咧嗰啲嘅棉花咧黐住个扫把头咧，都真系几难甩嘅。好啦，其实木棉咧啊系啲咩树嚟嘅咧？咁啊又有人叫佢做美人树，啲叶咧其实咧就比较上细嘅。有个树干咧，其实而家大家都见到啦，咁啊非常之靓，啡啡地色咁样。不过咧，虽然啊话就话木棉本身咧就可以喺中药嚟讲咧就入药嘅，咁啊但系咧都非常不建议大家咧就咁喺街嗰度执，因为每一年啊都会见到有呢一啲嘅人咧就系喺街嗰度就执咗呢啲木棉，可以用噶咁样。喺药材铺买嗰啲木棉咧。是经过处理的。咁如果你话喂我自己纯粹喺街嗰度执咧，咁一般人未必咧就懂得咧将佢去到整过咁样， 处理过，跟住先至咧就系去到就系作为一个用途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去到用呢一个嘅叫做木棉嘅时候咧，啊见到木棉树咁多嘅木棉花跌咗落嚟咧，就唔好谂住喂试一试，都系去翻药材铺买啊吓。嗱，木棉咧就非常之醒目嘅，因为佢嘅特点系咩咧？佢咧就识得用呢啲对比嘅颜色喺度吸引雀仔。你会发觉其实呢个木棉花入边，你不妨喺地下执一朵嚟睇下，见到有好多咧就黑色嗰啲种子啊，喺嗰啲夹杂咗喺棉花入边。本身呢个棉花咧就可以随住咧就系风不断咁吹，带住啲种子啊周围去到咧就系播种嘅。咁但系除咗呢个方法之外咧，咁你都知道啦，呢个天会落雨噶嘛，咁啲棉花湿咗落喺地下啦，咁样一撇咁样，咁点算咧？啲雀仔咧见到譬如红色同埋白色咁大颜色对比咧，都会好中意嚟叮叮叮叮叮，然后咧亦都咧就同一时间入边咧会有啲花蜜咧就作为回报嘅，咁啊昆虫又可以帮下手，蜂又可以帮下手，雀仔都可以帮下手咧，将佢啲种子咧就带到周围都系，咁所以咧木棉喺呢个时候咧开得靓都系不无道理噶噃，其实呢个亦都系非常之聪明嘅一个嘅植物嚟嘅。今日咧有啲霧氣喺度係嘛，咁不妨咧喺身邊嘅環境見到呢一個木棉樹嘅時候，加少少薄霧嘅感覺，再加埋呢一啲叫做雨粉飛飛嘅感覺咧，會唔會令到你覺得呢個木棉樹望上去更加靚咧嚇？ 誰輕輕叫喚我，喚醒心中愛火，幸運只因有著你，不再流浪與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清风渗着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敢半点，最爱情 曲啊，爱的呼唤，我哋听咗好多次啦。不过呢个版本咧 ，Dear Jane 嘅版本啊，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早晨啦。 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嘅 KOL 啊，咁喺电话侧边已经邀请到咧就系电脑系统分析师嘅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早晨，大家好。 你好啊，嗱，咁啊，今日咧即系有啲嘅叫做工作上嘅难题，又想揾下你咧，就系睇嘅电脑方面解唔解决得到啦。嗱，我知道咧，而家实在有太多唔同嘅工作啦，我哋就想好好地做一下一啲嘅 backup 嘅。咁但系咧，你冇理由每一个动作你都去做 backup， 咁啊实在太过费时失事。会唔会咧有啲快捷平靓正嘅方法可以即系同我哋听众一齐分享一下，令到大家咧喺工作上都可以？咦，原来有个系统佢自己会帮你做晒 backup， 万一突然之间断电，突然之间又发生啲咩事嘅，咁啊公司嗰啲 backup 全部都喺手度可以开得返晒呢？ 响我而家公司上面呢，除上次啦我哋有讲到用 Teams 呢个工具去同人哋去 share 一啲 file 啦，或者同人哋开会啦。咁啊其实响佢呢一套嘅系统一系列入面呢，仲有另一个功能嘅，就係、是、可以做到 backup 嘅。有啲似个 Google Drive 咁㗎，咁呢个就叫 Microsoft 嘅 OneDrive。 OneDrive 啊， 系， 即本身呢个 OneDrive 已经系佢嘅名嚟噶啦， 系，冇错冇错。 咁佢就系点样咧？系咪就好似上次你有提过有啲嘢连掣都唔使揿嘅，总之你做几多佢就帮你储存几多，万一一有事嘅时候咧，佢就系以你譬如发生意外之前嗰一秒钟去到做最后嘅 save 咁样嘅咧？ 系啊，基本上咧 OneDrive 佢有个功能就系佢帮你预先咧 set 咗某几个 folder 帮你做 backup 嘅，你一 save 咧，即系你一摆上去，其实佢就会帮你升上去个 cloud 嗰度啦。 咁如果我哋有啲同事，我譬如做完一份文件啦，佢冇摆上去，咁样系咪做唔到噶啦？ 其实都真系嘅，咁但系咧，你可以 set 好多个地方可以帮你同时间将你嘅 file 升上去嘅。 哦，嗱，咁样啦，我又问啦，既然咧我哋有一个叫做位置啦，可以将所有嘅嘢咧放喺呢一个嘅叫做硬件嗰度做一啲嘅叫做 backup 啦，咁啊，但系嗰个硬件会唔会装满咗爆咗？我点样去到处理嗰个硬件会好啲咧？ 哦，如果真系爆咗，真系咁，你有几个方法嘅，一系就买大啲啦，一系咧上去清咁啲啦，唯有都系得呢两种方法。 咁佢系用一种云端嘅方式啊，定系都系用一啲硬件系公司自己要自费嘅咧？ 咁当然你要俾钱啦，咁但系呢个就云端嚟嘅，咁所以就唔使买硬件啦。 系，咁云端就系、是可能月费咁样，咁大家就按照住自己公司个用量去到就俾钱咁样啦。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哦，嗱， 咁仲有个好处噶，其实 系乜嘢？系乜嘢？ 就系、是、除咗喺你嗰部电脑做咗 backup 之外咧，你将来想去第二部电脑log in 嘅时候，其实佢都可以帮你将云上面嘅嘢咧download 翻落嚟，咁所以就好似变成翻你自己嗰部电脑一样。 哦，咁即系公司任何一部电脑就随时都可以变成我用紧台头嗰部电脑噶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如果系我屋企部电脑，我又 log in 翻公司嗰个 account， 我又可唔可以将屋企部电脑又变翻做公司部电脑咧？ 其实是可以的，不过不知道你会不会怕的。 不会怕的，大家喜欢上班的嘛，对工作有承担的，回到家里还要继续做的。 所以我 咪系咁咯，你勤力啫。好啦，除咗咧就系讲紧呢一个 backup 嘅问题之外啦，喂，你成日咧都会有好多嗰啲方便键啊，可以介绍俾我哋嘅。今日会唔会有一两个等我哋听众听下，睇下帮唔帮到手先？ 喂，好啊，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咁我哋一路都系讲紧用 Windows 呢粒掣加一啲英文字母嚟到配合一啲功能啦。咁我哋今日就讲翻用方向键。 哦，方向键即系你讲嗰个上下左右呢四个掣，呢四个掣。 系啦，系啦，系啦。咁今日我哋讲上下啊。咁Windows 加上呢个方向键咧，咁就可以将一啲软件嘅视窗啦，将佢 maximum 最大化，又或者变翻正常个 size 嘅。 哦，原来呢个系掣嚟噶 ，Windows 加方向键，我真系唔知道原来系掣嚟噶。 个功能就有啲似你平时揿嗰个视窗右上角有三粒掣，中间嗰粒掣啦。 哦，我知啦，一个视窗啦，佢右上角咧就有一个一条线啦，一条线就将佢咧最小化嘅，即系意思就系话将佢变到落去你本身电脑荧幕最低嗰条巴嗰个位嘅，跟住咧最右手边个交叉嗰个咧就将呢一个嘅视窗就交叉咗佢啦。 中間嗰個咧就係將佢呢一個嘅視窗咧就放到好似你個熒幕咁大嘅。咁你講緊呢一個Windows 制就再加一個方向鍵，係上定係向下話呢、這個？ 上 向上就會將佢變到係最大啦咁樣。 冇錯。 哦，咁即係調翻轉，如果向下佢就會將佢變翻做最細咁樣啊？ 冇錯啦，係啦，啊， 咁、哦、啊，左右有冇噶？ 有啊，其實左同埋右咧，就係幫你分開一半左邊或者一半右邊啦。 啊，原來都咁樣分噶！我次次咧，如果有好多好多嘢要睇咧，我都會自己用手拉嗰個 Windows 個樣個大細，拉到跟住就放翻喺嗰個位置。原來可以撳個 keyboard 一撳嘅時候，就啲嘢就做曬噶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冇、哦、錯。 咁我下次可以試下呢個聰明啲嘅方法啦，咁大家都記住啦、Windows 嘅 Windows 掣就加上同埋下，就可以將佢放大同埋縮到最細。左同埋右就可以咧，就將佢咧就放喺呢個屏幕嘅左邊，或者平均分布喺呢個右邊嗰度啦。 冇錯啦。 係好啊，等我即刻試下先。唔該曬你阿圖。 唔該曬你好， 好，拜拜。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个习惯呢，就是朝头早的时候就冲个靓凉呢？我呢本身就有嘅，但系自从做咗晨光之后咧，我就戒甩咗啦，都只系洗翻个面啫。因为咧，实在系要啲时间，咁啊朝头早咧都系翻个工先稳阵啲。好啦，当你朝头早要谂住冲个靓凉嘅时候，会唔会咧就系洗埋头咧？啊，呢个时候咧，如果天气潮湿啊，洗头咧都要吹翻干，唔系好容易咩？入风啊嘛，老人家会话。不过洗头咧真系有啲嘢要注意嘅，系啲咩咧咁样？冲水的时间太短，好啦，听听先。在呢个搽咗你个嗰啲 shampoo 洗头水之后啦，咁啊好多时咧都会咧就系、是、湿咗个头啦，跟住搽上去，捽到全部都系泡啦。啊，冲洗头发嘅时间咧，你会点样冲呢？啊，原来有啲建议嘅、哦，就话建议你将呢一个嘅花洒尽量贴紧呢一个嘅头皮嗰度，即系唔好好远咁样肥落去，尽量贴近你嘅头皮嗰度，然后冲洗咧大概。一分三十秒，分半钟。你有冇冲洗分半钟咁耐呢？其实我自己本人都应该冇嘅。好啦，仲有啲咩注意咧？好多人咧就会直接将嗰啲叫做洗头水啊，搽喺个头发上边啦，咁啊，滋到好多泡出嚟。咁啊，有啲博士咧就话到，喂，其实唔系好正確噶，因为咧湿发其实系非常之脆弱，特别脆弱添啊。头发的表面一啲鳞片就会张开啦，如果过度用力摩擦的话咧，哎呀就会损害我哋嘅头发啦，或者造成咧就系甩发，甚至乎断发的问题。好啦，咁应该点咧？建议咧就将呢一个洗头水啊，挤喺呢个手掌嘅掌心嗰度，搓到咧就起晒泡，跟住先至搽喺个头发上边。呢、這个方法系好嘅，不过咧我就嫌佢嘥时间。好啦，博士都话到咯。头皮咧，先至系出油嘅地方。咁啊，健康嘅头皮咧，就会直接影响到咧我哋嗰个头发嗰个嘅状态噶。所以我哋应该咧就注重咧就头皮嘅清洁，而唔好净系咧洗头嘅时候咧，咁啊净系洗嗰啲头发。所以我哋洗发嘅时候，洗头发嘅时候，应该咧就用手指头啊，千祈唔好用指甲，系咁去擦你个头皮，咁啊会整烂嗰啲头皮嗰啲毛孔嘅。咁可以用我哋嘅手指头嗰度咧，轻轻帮我哋嘅头皮嗰度按摩下，跟住咧就冲一冲水。呢个方法咧，其实就似我哋去发型屋咧就洗头嘅时候，咁啊有一种咧少少按摩嘅感觉，你自己都会觉得啊系真系几舒服啊吓。不妨可以试下呢啲嘅办法啊吓。咁啊记住啦，其实咧。洗完头之后呢，最好就好似而家咁嘅天气潮湿，头先提出嚟啦，吹返干佢。不过吹干佢呢，就最好都係等个头发呢半干，跟住先至开始呢就係、是、吹返干呢一个嘅头发。如果唔係呢啲头发呢就好容易呢会俾你吹到坏晒嘅。咁市面上都有好多唔同形式嘅风筒嘅。咁大家可以选择返一啲啱自己嘅风筒。我自己就鍾意嗰啲呢又吹得干又静嗰啲。因为试过买嗰啲呢都几大握手，发觉呢哇嗰、那个声频都几犀利，好鬼嘈啊！咁最紧要咧就系吹翻干啦吓。 好彩我自己的头发都是不好长的。好了，时间很快脆去到早上的七点钟，我们先听听七点钟的新闻简报，转到晨光第一线分途广播之后会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的。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连同专业医生团队， 多角度、全方位，让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7:35， 晚晚港台电视31。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06嘅时间啦，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入边，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仲有林慧喺度。 早晨啊，白元浩。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咦啊，小朋友 Toby 又嚟咗啦。 系啊，早晨啊， 早晨啊 ，Toby。 早晨，小白， 早晨 ，Barbie。 早晨。 星期一出边系落紧雨系咪噶？ 系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小心地滑啊。 嗯。 咁咧就讲下而家交通先啦。 小心地滑就唔好叫人小心啊。 系啊，要小心。 讲清楚。 星期一嘅时间大家小心啊 都要小心嘅，小心唔好唔記得起身啦。 系啱啱。 好啦，咁啊，先講下咧，而家隧道方面，紅隧嘅九龍入口咧已經排到去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龍尾咧就喺欣怡花園。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嗰段咧排到果欄。咁較早前咧，德士古道北就有道路事故嘅，咁而家已經係清理好啦。去青衣方向，介乎全錦交匯處同埋國瑞路之間咧，快線已經係解封啦。咁另外咧有个比较特别啲嘅就係今日咧晏昼4开始就有呢个观音开库。咁咧部分嘅平治街啦，部分嘅差管理啊，部分观音街啊、獲家道呢一啲路咧都係会封闭嘅，除咗紧急车辆之外。咁其他车辆咧都唔可以入去㗎啦，下昼4开始啊，红磡一带咧有封路嘅，咁到时留意啦。 哦，遮库就会封路。 係啦。 遮完要还㗎嘛。 係啊，咁还都应该会封喎。 还 係啊，同埋呢啲遮库嘅儀式比較係即係有幾有意義，我覺得幾得意嘅 傳統啦，文化 多人參與就封咯，所以即 係 其實都係想個路面可以喺有安排嘅情況底下比較有秩序啲啫。 係啊，今年疫情我諗都會。 即係都少咗，會少咗啲人去做呢啲活動。 啊、可能係啦，係 啊，但係都應該都要封下嘅。 應該都要封下嘅。 係啊，好啦，咁不過另外咧，有啊，你有冇見過有人喺啲單車徑咧，有時候喺度踩一啲電動嘅車？ 啊，有 啊，有啊，有見過啊， 我成日見啊。 啊，係喎、啊，你住嗰頭應該好多人喺單車徑啦。 Barbie 都係啦。 係啊，嗰頭都成日見到有人係咁樣行過嘅、 啊。 但係咧，我有時分唔到，因為咧嗱，我自己喺有時喺城門河。旁边嘅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啊、你知佢一边系单车径，一边行人路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啊、中间有啲穿插嘅位置噶嘛、啊，因为你知佢啲拦河咧唔系完全围住噶嘛、 啊。我见过有阵时咧系突然之间交叉咗。 系啦、啊，所以我就系想话啦，佢哋系会穿插 的。嗰、啊那个交叉位咧，我谂嚟谂去我都唔系好明点解要交叉嘅、 嗯。 因为咧佢系将原本贴近城门河嗰、那个，假如系单车径啦。跟住內側少少咧，就係呢個行人路啦。佢一交叉嘅時候咧，就係變咗噶咯，就係行人路咧會飛咗去近城門河嗰個位嘅。跟住原本踩單車嘅 人咧，就變咗單車徑。 啲人咧就一個交叉位又翻去入邊嘅，因為我有試過喺嗰度跑步嘛，跑步嘅時候。我真系好似过马路咁样望， 系啊！你去到有啲位咧，突然之间你要停一停，然之后让啲单车过咗先，然之后 cut 先。 系咪换下啲风景睇啊？即系谂住踩单车嘅人睇城门河睇到厌啦，跟住咧就喂换翻啲跑步嘅人去嗰度睇城门河。 我都有思考过呢个问题，到底点解要咁做咧？我都唔系好明 白。但其实好危险噶呢啲，即系穿插大家喺度人车争路咧。同埋有样嘢危险咧，除咗就系呢啲咧，就系个电池都好危险。 哦， 即系咧呢啲插电嘅嘢，你有时咧比较系。即系参差啲，其实好似咧类似你尿袋咁样咧、 嗯， 即系 充电器 系啦系啦，充电器俗称就尿袋咁样。你夜晚有时候过夜咁插电咧，咪有时候听到啲新闻话会有啲火警啊， 系 咁 样。 咁其实呢啲电动车咧一样都系，所以咧都系要去小心去插电或者系要用咯。同埋咧如果你想踩呢啲电动车，你知唔知有得点样用啊？有点样去踩啊？点 样踩？ 即系嗱，而家系唔合法噶，其实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呢个行人路啊，咩单车 径都唔得噶嘛， 其实系犯法噶嘛， 系啊。是不得的，但是呢原来运输署推出了一个计划，就是一个实地试验计划，你可以报名，任何人都可以、 嗯、 你就去参加，他就会在特定日子在某一段路，譬如在那些将军澳海滨、啊、或者白石角那里，他原来有这些实地的计划给你去那里试踩的、 嗯、 你就可以叫做合法地去踩、 哦、 但是指定时间、哦、指定地点的， 是啊，要小心一点，还有就都是他会你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不过就要个名额有限咯、嗯、 是啊，我自己都知道咧，有好多人咧，即係好多朋友都會有個意見，就係話：喂，其實外國都用咗好耐啦，點、 嗯、 解香港又未得啊？咁樣 你意思係用咗好耐做代步工具？ 係啦，用咗好耐做代步工具啦。咁、嗯、但係我又即係問心嗰句，我真係覺得香港啲路咧又冇人哋嗰啲咁苦，係咪？咁、哦、所以如果你就咁立亂單車徑用咁樣，唔係道道單車徑都好似譬如吐露港嗰啲闊噶嘛、 嗯？ 有啲真係。一架车一架单车行嘅时候、啊，你就已经系满咗额噶啦，要爬头都爬唔到啊！咁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咁如果你揸住一架电动嘅喺个单车径上面行，其实确实又真系危险嘅。 系、嗯、啊，咁同埋有啲人咧，你可能咧用单车径嘅时候咧，佢哋其实你自己踩单车本身都要顾住自己啦、 啊。 你如果仲要睇住有啲人喺隔篱突然间穿插入嚟咧，其实令到你自己都分心埋。咁、 啊、 你自己踩单车个都危险咯。 系啦、 啊，系啊。嗱，啱啱有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咧，都要同大家 讲、啊啊啊， 就系、是、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已经系封闭、 嗯、 一大车多，就系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啊经过小心啦，大家 哦， 系啦，就系咁啦， 咁上下啦，系咪？ 系啊，咁上下啦。 好，唔该晒 Toby，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下 O 出边仲有冇落雨咯？早晨啦、啊， 我听到只雀仔先拔头筹， 升 T 鸟啊！一开你个飞达出嚟就听到。 冇计啦，广播道真系鸟语花香嘅地方，系咪先？ 梗系啦， 点能够唔讲先嘅我咧？连雀仔都系咪啊？ 争咪 系啦，系啊！如果再俾 Toby 讲多两讲啊，可能又多一两宗特别交通消息又怼埋入嚟啊！真系啊！头先咧就讲你哋话嗰个叫做路面使用嘅权利啦，嗰啲叫做电动单车咁样啦。咁、 嗯、 我其实都觉得匪夷所思啊！即系如果系违法嘅话，但系有关当局又唔禁，咁唔禁佢又喺边度玩呢？咁佢玩嘅时候违法，咁系咪个个都有几千尺、几万尺嘅大屋喺屋企入面玩呢？定还是喺室内玩呢？呢、這个真系有少少迷思嘅。不过即系你头先讲开，答两句去讲下啦。因为我自己都好怕嗰啲电动嘅一啲滑板车啊，或者电动嘅单车咁样。不过啊，真系唔知点去规管，究竟系立法嘅有问题啊，定还是执法有问题，定还是买嗰个人 有問題啦，呢啲都係有無限嘅討論空間嘅。咁啊，朝頭早唔好講呢啲啦，咁多灰色地帶。今日咧個天空就成個天空都係灰色地帶，灰蒙蒙一片啊，完全咧個能見度咧超級低嘅。你望去香港島嗰度咧，全部乜都睇唔到啊，咁啊，估計相對濕度都有翻咁上下，早兩日好似相對濕度100%喎，係咪？ 係咩？ 睇過天， 我係啊，我自己嘅體感覺都係100%咋，我冇留意天文台啊。 個濕度不過而家都真係好高啊，而家濕度啊。 而家系几多啊？ 而家91啊，去到，咦？而家19度转头啊，1991嚟嘅喎，而家我望 上系1991啦，1991年你哋做紧啲咩？我好似仲读紧小学啊，印象中。 1991年读紧书，我哋个个都系。 1991年幼稚园咯。 系啊，咦？再后生添，有啲朋友再可能过多一阵咁样。 我都系小学， 我都未出世啊！1991年咁样。 实有呢啲朋友，我都希望我哋可以再招揽多啲唔同嘅年龄层。 系啊，咁就好啦。不过今日咧就唔系好识。而做運動嘅，因為好似頭先 Toby 話齋啦，路面都真係比較跣一啲嘅，小心地滑，咁所以今日睇到廣播道門口咧，做運動啊，做早操嘅人咧都少好多嘅，反而咧翻工翻學嘅人咧亦都多啊，咁大家都醒嘅，帶咗啲雨具嘅，雖然呢一刻嚟講咧就未有落雨嘅，咁但係難保一陣中午時間啦，因為我翻工嘅過程之中都原先都落住雨嘅，咁只不過係翻到嚟。懵报道之后就冇再落雨咯，系啊，咁啊天气嘅情况就系咁啦，详细嘅天气交俾你哋啦，唔该。 好，唔该晒，咁啊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转头见。出边嘅详细天气方面咧就咁嘅，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以及薄雾，最高气温啊去到22度啦，吹和缓偏东风，咁啊所以都比较顺湿啦吓，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风势亦都较大噶，接近周末咧日间系温暖，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是低水平的空气，似乎就挺好了。来到早上的时间7:15，先听听今天早上的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大学咧 ，Kitty 崔杰彤就继续揾嚟 Andy 何安达同我哋咧了解一下世界各地发生紧嘅事情嘅。早晨啊 ，Andy。 系，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嗱，今日适逢就系3月8日妇女节啦，所以我哋讲嘅话题咧都围绕住性别啊，妇女嘅。 系啊，我今朝早想同大家讲个柏林影展啊。柏林影展就其实我哋讲系金熊奖咧，就系呢个影展啦。大家可能熟悉咧，就因为张艺谋啊、李安啊都喺嗰度攞个奖嘅。咁今年咧就因为疫情关系啦，只可以网上颁奖嘅啫。最佳电影咧就系一个罗马嘅电影攞咗。咁但我唔系想讲呢套戏，我想讲今年嘅最佳主角啊，即系佢哋话系银熊奖啦，就加洛垂花咧咁样。大家留意系讲话最佳主角就。冇讲男定女嘅，因为呢个影展咧，佢今年开始咧就话，喂，我哋发展到今时今日咧，就唔应该啲奖项再分男同女噶啦，就摆埋一个。咁结果咧就系由一个德国嘅女明星咧就攞咗，佢个名咧叫做Maren Agut， 老老实实我就唔认识佢啦。但系佢做嗰套影片咧，即系有啲片段，即系都几得意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咧，用英文嚟 search 咧。就是I am your man， 我是你的男人。咁佢是一套科学的喜剧嚟嘅，就我睇到个短短的两分钟左右啦，个片段咧就都几得意嘅。就是讲呢个女博士咧，即系呢位最佳演员咧，就同一个 AI 嘅机械人，就系喺间餐厅里边咧系约会啊。咁个女博士咧就考个机械人，就叫佢计数啊，叫佢。问佢个寿司第几句系咩字，全部答到，同埋跳舞都好叻嘅。跟住咧，呢位女主角咧都几得意，问佢一条，即系开始考佢一啲唔系电脑纯粹记忆嘅嘢咧，就问佢人生意义系乜嘢。个机械人嘅答法咧，系我觉得好聪明啊！呢个大家可以学下。就系如果唔识答嘅时候就。呢条问题唔系呢个场合唔适合讲。 哦，我迟啲再答你啊。 然之后咧，佢又再问咧，就系、是、你觉得一生人里边咧最悲哀嘅系咩事咧？咁样，那个机器人答得好好啊。佢话 die alone，就是孤單地一個人死去咁樣。咁套片就咁樣啦，即係講翻呢個獎咧，就個主辦機構咧個講法咧係話希望透過取消男同女最佳演員嗰個分別咧，嚟推動性別嘅公義啊，唔知。阿 Kitty， 你同唔同意呢？ 系，我同意啊。其實我覺得都可能係即係佢今次咁樣做咧，會帶起咗其他嘅一啲頒獎禮啊，都會有少少嘅改變。因為我見到佢呢一個銀熊獎啦 ，Andy 你所講最佳主角啦，同埋最佳配角咧，即係都係叫做有呢一個嘅改變嘅。咁我諗即係嚟緊呢個世界嘅趨勢就係咁樣咯。即係我覺得係一視同仁噶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幾先鋒嘅。舉措嚟嘅， 咁大家都好關心啊，即係睇住美國主導嗰啲，即係話你講呢個係德國噶啦，就譬如奧斯卡係美獎啊，咁嗰啲會唔會跟住轉咧？但係其實即係 Kitty 你嘅講法都唔係完全行嘅人都贊成嘅，即係有啲嘅講法咧就係嘢咁少咗一半機會噃。 哦， 係嘛？ 咁即係你好想攞獎係嘛？咁使唔使再細分啲咧？ 咁啊，變咗即係男主角、女主角將來得分一個，咁即係少咗個獎項咯噃。即係行裏面都有啲咁嘅講法，因為你攞獎咧，其實對你嘅聲價、對你認可啊，各樣嘢都有好大嘅影響噶嘛。咁呢一個睇法，咁另外咧，其實喺歐洲咧，意大利咧都有一個幾得意嘅發展啊，最近。咁就佢哋意大利人咧有100名人咧就簽咗名，就要求咧佢哋最受歡迎。就是意大利文的线上的字典呢，就要他们改。改什么呢？就是说女人这个字呢，我不知道意大利文了，其实对不住了。我们的讲法呢，就是意大利女人这个字呢，就在线上高呢有成30个近义词。咁里面呢就有啲其实係贬义嘅，即係贬义嘅我唔重复啦，即係大家都想象到㗎啦。咁佢就要求话，即係你将应该将嗰啲贬义嘅唔好同女人呢个字摆埋近义词。咁但係就本字典呢就唔肯改嘅个编辑。即係佢话觉得呢，我哋嗰个任务呢即係做得字典嘅呢，就係将个责任呢，就係将就算係过咗时嘅嗰啲字义，或者里面有点样唔好嘅贬义嘅，我哋都有责任摆埋落去。咁就企硬。但係呢就再早少少呢，其实去年11月啦，呢、這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就应该你上去都揾到嘅。牛津大字典就 是 英文字典嘅典范啦。咁佢哋喺去年11月呢就同意咗呢，将有啲又同一个问题啦，即係同女人 woman 呢个字。即近義詞裏面呢有啲係 DI 字頭嘅，即係大家想象下啦，就嘅字呢就抽咗出嚟，就話唔再將佢哋擺落去呢就做女人嘅近義詞啦。即呢個又一個幾大嘅爭議嚟嘅，即係好多人都諗喺電影啊即係呢啲文字工作上高呢，文化領域上高推動兩性平等，其實係一個好嘅工具嚟嘅。但係你做嘅過程呢會唔會過咗龍呢，即係字典你改咗啲字，唔係改即係唔擺入去做近義詞，會唔會係反而係即係字典就反映當時啲人點樣講嘢嘅啫嘛，會唔會過咗龍呢？男女主角獎你變咗得返主角獎，會唔會又少咗機會呢？我諗呢啲真係見仁見智啦。 係到最後呢，我就可以覆返 Andy 啦。喺你同我哋解說嘅時候呢，我終於揾到意大利文 woman 就係 Donna， 原來係用呢一個字喎。平時我哋有時都會見到 D-O-N-N-A 㗎。係 啊 ，Donna 就冇問題，但係佢啲近義詞裏面呢，即係 再點樣去解釋啦。 係啊，譬如英文可能大家熟悉啲啦。英文呢，佢譬如 bird B-I-R-D 啦，佢都係當做係女性嘅近義詞嚟嘅。咁但係即係原來喺講英文嘅人裏面呢，就呢個係貶義詞嚟嘅噃。另外一個呢就係、是、再舊啲嘅字呢，就係、是、B-I-N-T 嘅，叫做 bint 啦，喺阿拉伯文引過嚟嘅，又係貶義詞嚟嘅。咁仲有一個呢，呢、這個大家就唔好讲啦 ，DIT 可能呢个喺收音机上面咧就唔方便同大家讲得咁清楚啦，系啦。 咁所以呢啲咧，佢就喺牛津大字典咧，原来已经同意咗咧，唔系woman 嘅近义词啦。 哦 ，OK。 意大利咧就有一个 就讲咗啦，100个名人就要求做同一个动作， 系 咁最后成唔成功咧，要拭目以待。 要睇下啦，系啊。咁不过我相信咧，即系每一次一啲叫做革新啊或者改变嘅时候咧，当然都会有唔同嘅声音啦。咁不过呢一个系一个趋势，或者当大家意识到有人想改变嘅时候咧，可能自己讲嘢啊用词咧小心啲就会比较好啲啦。 系啊，冇错。 好，唔该晒 Andy 何安达，我哋下个星期一再倾过 ，Thank you。 拜拜。 7:25嘅时间啊，佢系 Aga 一只歌曲叫做 City Pop。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好啦 ，O 都翻入嚟咯， 系啊，既然啱 key 就俾个 like 啦，咁啊，我同小白同埋 Barbie 都会互相俾下 like 啦。你对身边嘅人摆啲相啊、照片啊、宠物啊、食物啊、小朋友啊、靓女靓仔相都会俾下 like 嘅。咁啊，所以俾 like 咧可以系一种职业，我都相信嘅。不过近排咧，香港啊失业率高企咧，有啲咧啊骗徒咧手法啊层出不穷 哟。 咁喺网上边咧就登一个广告就话啊。俾 like 完啦，咁啊呢一个俾 like 完咧，就系爱嚟俾你作为一个职业嘅，你安坐家中 系、哦、即系可以应征啊！即系我净系每日都系 咁样， 系咁揿揿揿揿揿嚟 like 你啲嘢。 系啦，即系可能个条件好简单，你有十部电脑或者十部平板咁就得噶啦，跟住有十个唔同嘅 account， 跟住你咪揿 like 咯。 咁都要真系有先得。 咁冇办法啦， 或者不断 log out 再 log in 咯。 你应征啦，总之你日日起身。 就係咁撳啦， 睇撳撳， 好厭惡性其實呢份工。 係啊，我都覺得係。 咁計啦，但係原來呢一份工咧都有假嘅噃啊！咁啊，近排咧警方啊就破獲咗一個咧叫做犯罪嘅集團啦，就係專咧請一啲咧俾 like 員啦。咁但係你話喂，咁請人都犯法？唔犯法啦，不過咧，佢哋咧竟然啊要一啲應徵者咧俾1200蚊嘅現金做一個保證金先，因為佢哋嗰個説法咧就係話，喂，如果你唔俾少少錢1000蚊嘅話咧，我驚你唔工作喎，咁我到時點樣追到你啊咁樣，同埋咧1200蚊咧可能係。今時今日一個信心嘅臨界點，即係咧你又唔會覺得超級多，你又覺得唉橫掂都冇份工啊！如果你唔聘請自己嘅話咧，可能出去都揾唔到嘢做，而呢份工又相對幾舒適啊嘛，因為頭先喺度諗。是厌恶的，不过你都是在个冷气房那里、即是按下电脑那么一日啦。 或者我们觉得厌恶，有些人觉得以他来讲、 係啦，佢 lock in lock out 係閃電嘅速度嘅， 係啊，特別係一啲家庭主婦或者一啲要湊小朋友嘅，咁可能啱啱生咗 BB 仔，咁 BB 仔就即係除咗喊啊喂奶嘅時候要負責佢，其他時間咪撳電腦咯，咁但係撳電腦或者撳手機撳平板有錢喎，因為平時自己都撳噶啦嘛，咁啊上咗當。啊，原来咧，即系呢1200蚊嘅保证金咧，系完全咁样呃咗你。 哎呀， 我想知道几人俾人呃咗。 都有几个，嗱，暂时我睇到几个啦。咁但系咧，近排咧，以呢个招聘为名嘅欺诈求职骗案咧，前年咧就有175宗啊，上年咧去到332宗啦吓，咁啊，今年啊未有数据啦，因为仲系得几个月货仔位啦吓，咁所以就希望大家系心急求职嘅，不过咧就。真系咧要问清楚啲啦，啊，唔好咧俾呢啲骗徒咧可以有机可乘去呃人咯。我自己觉得都明白嘅，即系大家好想快啲揾工啊，有冇朋友介绍啊，上网睇啊，睇报纸啊，但系咧都好多啊呢啲叫做求职嘅陷阱。咁啊，警方就呼吁啦，市民咧求职时咧要提高警觉啊，如果咧被要求啊预缴费用咧，就要加倍提防啦，以免咧堕入呢个骗案。 家庭应该充满爱与关怀、责任与尊重、沟通与和谐。点样可以维系到呢啲家庭核心价值？一齐听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爱家 晨光第一句。 唔好以为自己样样都叻晒先得噶， 你讲嘢成日都一时一样嘅。 英国哲学家威廉罗素曾经讲过，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有三种缺陷：自以为是、含混和自相矛盾。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跟屋企人讲一声，放心啦，我每日都会检讨自己的。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两名分别80同72岁的市民近日接种科兴新冠疫苗之后，分别觉得不舒服，到医院求诊或者被送院，之后转到去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他们本身都有糖尿病等的长期病患。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今日开会之后见记者。另外亦都有5人接种疫苗之后唔舒服送院，其中2名分别45岁同66岁嘅女子，寻日到官涌嘅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之后觉得唔舒服要送院，其中一人出现过敏反应，包括出疹。医管局话2人情况稳定，其余3名分别46岁、53岁同87岁嘅女子，上星期六到不同的接种中心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分别觉得头晕、血压高、出现皮疹和发抖，送院治疗，无需留院。一架泥头车在荃湾怀疑撞向行人天桥，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昨晚大约11:多，涉事的泥头车沿住德士古道往青衣方向行驶，期间泥斗怀疑撞向一条行人天桥的底部，天桥一个的接驳位置移位，一个桥墩损毁。警方一度封锁事发路段和天桥。41岁的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他报称腰痛，送院治理。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发表电视讲话，纪念英联邦日，呼吁团结，又强调奉献精神。英女王赞扬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优先考虑他人的行为。她说在每个英联邦国家和土地，虽然去年的经历不尽相同，但都展现出勇气、承担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又提到通过和他人建立联系，更加欣赏相互支持和精神上的寄托。 英女王的孙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接受美国名嘴奥花云费的专访，稍后在美国电视台播放。是哈里夫妇不再担任皇室职务并移居美国加州之后的首次深入访谈。外界认为访问的内容可能会加深皇室的分裂。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女王不会收睇访问，若果皇室成员在访问中受到攻击，白金汉宫才会回应。路透社引述印度政府的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可能在下星期访问印度，寻求加深两国军事关系，抗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力量。消息人士说，奥斯丁将会和国务卿布林肯一起出访日本和南韩。奥斯丁将会在今个月15号的一星期内访问印度，将会成为拜登政府中首位访问印度的高级官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接近周末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就系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而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喺德士古道北嘅道路事故咧，亦都系清理好啦。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介乎全锦交汇处同埋国瑞路之间嘅快线咧，亦都系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就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洪水方向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亦都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音乐说赖慧玲的音乐选择 都是一套 musical 的 Billy Elliot 的 Electricity， 一做戏的时候就通电。罗冠兰老师，他绝对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记得有一次、上堂见完我做完 exercise 之后，我记得他是你点啊 Winky 小姐，跟住走了，我站在那里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Hello，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37啊！今日系3月8日星期一，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88%。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早晨啊！ 早晨啊，钟哥，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但你想我讲早晨好容易嘅啫，你唔好开声先。 系， 我开声做第二个咧，我必定。 你开声做第一个， 第一个咧必定讲早晨，开声第二个必定唔讲。 我点解第一个就会讲咧？冇第二句可以讲咩？除咗早晨之外， 即系人哋同你讲咗早晨咧，你已经太迟啦嘛。讲已经冇意思啦，唔帮你做乜嘢咧？ 咁我之后永远都留翻第一个俾你啊。 唔系我系唔讲啊。 我惊人哋话你冇礼貌啊嘛，跟住留翻个位俾你讲。 世人对我嘅误解又何尝系？一句早晨 咧，唔需要撇清系嘛？ 需要撇清嘅。 咁、okay, okay. 我想问一下钟哥，你有冇试过咧参加一啲学会啊？即系细个读书一定有啦， 一定要噶嘛。 甚至出嚟其实做咗即系做嘢啦，出嚟社会做嘢啦、其实都可以参加好多唔同嘅组织噶嘛，即系做 member 噶嘛。 就冇啦， 冇啦。 做嘢嘅时候，因为好专心就系做嘢咯。 系。 唯独成日嗰阵时净系参加一个即系、就是、你做呢行一个咯。 系。 嗰个演艺人协会咧。 系系系。 咁但系之后咧。由於冇交會費之後，我就冇再做了。 你唔再係我哋嘅成員啦， 唔再係，好似離開咗演藝圈咁樣。 咁細個嘅時候咧，你揀咗啲咩學會去參加咧？ 中學有一個學會必定要參加， 係 象棋學會， 必定要。 棋藝學會啊？ 點解必定要咧？嗰陣時都未興後翼棋兵， 因為最容易偷懶。 哦， 你參加棋藝學會咧，去到咧。你唔使一定要捉象棋或者國際象棋噶嘛？佢有五花八門嘅棋喺度都有嘅，所以叫做棋藝學會咯。 但係點解唔可以偷可以偷懶呢？因為你捉棋好少一個人捉噶嘛，你多數都有對手啊嘛。 咁 你都要 entertain 下佢噶嘛？ 偷懶何嘗得你一個咧？咪、兩個一齊坐入去捉下棋。 系咪眼瞓 少少？咁你唔俾我谂嘅咩？系咪先？ 即系入定咗成个人啦，望住副棋。 我谂紧，就算捉波子棋，我要谂下呢一步点行。 系， 慢慢嚟。 定咗喺度咧，就系、是、可能恰紧嘅。 唔系你估真系。 仲有冇咧？棋艺？ 有一个咧，就系好多人想入，但系入咗又唔知做乜嘅。 系咩？ 天文学会。 吓， 即系话啊，呢、這个咧就系北斗星。 系咪误人子弟嗰个天文学会啊？ 就係嗰個啦，但係咧，我哋我記得我入過天文學會嘅，但係入咗去大約係兩年啦，即係入咗兩年之後我就冇啦，因為兩年所講嘅天文都係喺課室裏邊講嘅，總係日光日白對住嗰張咧咩星宿圖咧望住嚟講咧，從來冇話夜晚，唔係我睇新聞咧，夜晚啲人會攞個望遠鏡望住個天咁樣噶嘛，冇啊，我哋冇試過，朝早上天台都冇試過，都冇話上天台可能閂咗或者鎖咗，落去操場望翻上個天都冇試過嘅時候。咁我就算罢啦， 即系净系纸上谈兵啊！ 系啊，即系纸上谈星啊！今次 系啊，喂，咁以前啲人可能即系加入呢个天文学会咧，系谂住啊，可以约下啲同学仔啊，夜晚黑去睇下流星雨啊，即系有呢啲咁嘅机会啊，冇 谂多咗啊！ 系咁，第二年你咪 quit 咯。 兩年咯，俾多一次機會佢， 係睇下換咗會長有冇好啲啊？ 都係嗰個會長啊，點知都係冇嘅時候， 都係冇， 我等唔到啦。即係青春有限啊嘛，嗰陣時都覺得，咁跟住咧就冇啦。 我自己咧細個就參加過呢個舞蹈學會啦，細個接觸就真係中意咗跳舞。 我哋唔係叫做舞蹈學會㗎， 叫做咩咧？ 土風舞。 我淨係跳土 風舞 學 會。 哦，因為我哋個舞蹈學會咧再細分嘅，你就可以再揀，即係如果去請到啲咩老師，有中國舞啊、現代舞啊、爵士舞啊、hip hop 啊，甚至社交舞啊嗰啲都有嘅。都其實嗰陣時我有間學校都幾出色嘅，即係喺呢個舞蹈學會裡面。咁之後咧，我又參加過呢個公益少年團啊。咁我自己覺得幾好嘅，佢就係咧搞好多探訪，就係、是、譬如帶你去老人院啊，去下一啲幼兒院啊。等等啦，咁你就去做啲探访啊，或者去卖下一啲曲奇啊、义卖啊、买下旗啊咁样。做啲咧對社會即係公益有貢獻嘅事情啦，咁樣其實都接觸到幾多 唔同嘅人嘅，即係嗰陣時你細個讀書，其實你好少會即係去咗其他嘅層面嗰度睇其他嘢噶嘛。咁呢個學會都唔錯嘅。咁我手上咧就有另外一個學會，唔知道咧有冇人有興趣參與做 member 啦？呢、這、一個咧叫做拖延症嘅學會啊。原來咧喺1956年咧喺美國嘅費城就已經成立咗呢個美國拖延者俱樂部噶啦。就咁听，阿钟哥，你觉得系咩人会想去参与呢？ 你讲到话拖延者啊， 系 究竟佢系真系一种病，有呢啲病嘅人叫做拖延者啊，定还是真系诶、你成日咩都诶、今日唔做听日做嗰啲人呢，即系诶懒得就懒，拖得就拖， 系 只系一个习惯嘅嗰啲人先。 啊，呢个系一个俱乐部啦，讲到明 咁 relax 嚟讲咧，就梗系 即系唔系一个病啦， 系唔系一个病啦、 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相信唔使入会啦。我谂大部分我谂呢个世界90%嘅人应该自动入会啊。 系 即系所有嘅人都系我今日唔做啊。听日先啦，因为大部分都是那些人嚟。 但最好笑，点解佢哋要聚埋一齐咧、 正所谓痴痴呆呆， 坐埋一台系啦，即系坐埋一台嘅时候，有啲咩做呢？譬如你棋艺学会咁样，你坐埋一齐都会捉下棋啊。咁你大家都有呢个拖延症嘅性格。 好简单，每一次开会就系倾咯。每一次开会就系倾，倾下听日做乜嘢。 系。 一定傾到嘅，因為傾完之後咧，就不如我哋聽日先實行啦。好啦，到聽日嘅時候，再傾下點樣改良咧。傾好曬之後咧，不如我哋聽日先實行啦。 就褪啦， 就褪咯。咁佢哋先至可以滿足到佢哋一個拖延症 嘅心態。嗱、佢哋幾得意嘅，佢呢一個俱樂部咧就係以通過推遲自己工作嚟到放鬆自己，直至到該事情必須喺當日完成為終止。嗱、即係咧，佢又唔會。拖延到令到你成件事系和咗嘅，系啦，即系佢又唔等于要令到你唔做嘢、但系咧佢嗰个宗旨咧就系拖延到你必须要喺嗰一刻做完啦，你先喺嗰一刻嗰度做，系、啦，佢就觉得咁样可以放松到自己，咁啊吸纳咧啲中意拖延嘅人啦，而家咧已经有成6000个会员噶啦， 太少啦，6000个会员， 知唔知点解？ 点解？ 因为会踢人走咯，嗱、你唔好以为你 即系当你勤力咗嘅时候，走啊唔该。走啊！ 冇错啦，就系咁。佢话俱乐部咧会定期检视下呢啲会员嘅名单，会淘汰啦，同埋驱逐一啲活跃咗嘅会员嘅。曾经咧有个会员啊，佢因为准时发送圣诞贺卡，而被开除咗， 阴功啦！ 唉， 阴功 系可能嗰件事对佢特别重要咧，咁、佢又真系早咗做，咁然后咧俾呢个会嘅即系一啲成员发觉咗咧，就喂你都唔拖延嘅、都未到25号，你做乜记啊咁样啦，咁跟住咧就俾人踢咗出会啦。咁呢个组织咧就认为喺限期之前冲死线，即系我哋叫做即系 meet 个 deadline 啦，就更加有效率嘅。所以咧，佢就繼續 keep 住呢個會，即係話哦，你之前提早做咧，只會推你自己落一個死胡同嗰度嘅啫。你係咪有其他嘢要做咯？咁、所以咧，佢呢個會嘅宗旨就話俾你聽，你唔需要咁早做，你去到 deadline 之前做，你一樣叫完成咗嗰樣嘢。而且咧喺個 deadline 話俾你聽，你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嘅時候咧，你就能夠咧有一個工作嘅效率，就提得起勁啦咁樣。你同唔同意啊？ 我絕對係唔同意嘅。首先，即係 deadline 咧，應該唔係話你喺 deadline 嘅時候你就一定要做噶嘛。 係 deadline 嚟俾你繼續衝擊嘅，即係 deadline 過咗之後點樣可以自己製造第二條 deadline 出嚟啊嘛。咁如果 咁呢個係第二個會嚟嘅，唔係拖延症喎。 即係咩 up 咧咗啊？ 升咧咗 咁樣。另外仲有一樣，如果你話嗰個會嗰個宗旨係咁樣嘅時候。呢、這个是不是要做一个秘密组织呢？ 点解呢？ 喂，如果你入了呢个会，你是呢个会的会员，你会不会很骄傲话俾人听，我是呢个会的会员嚟嘅？你睇下我做嘢永远拖到最后一刻。你敢不敢同你个老细讲你是呢个会的会员咧？ 啊，咁净系俾老细知咯。 哦，点知原来老细，我其实我是金牌会员添，我系 VIP， 我都见过你。 系啊，其实都几得意喎。因为我谂翻起细个嘅时候咧，好多时我唔知啲同学系咩心态啦，佢嗰啲考试咧都会话俾你听，我未温书噶，我唔提早温书噶。跟住咧就喺考試嘅時候考得好好嘅成績，可能佢都係呢一隻嚟嘅。 嗱，好啦， 即係臨急抱佛腳。 你以你自己個人為例嘅，即係有一啲未經調查、未經研究嘅調查咁樣啦。 非正式統計。 非正式統計，你以前嘅同學大部分係真係臨急抱佛腳，還是係真係平時已經温書？ 呢、這個 check 唔到喎，我唔知佢真定假，我又冇得望住佢。不過攞我自己為例咧。我自己就唔系去到最后一刻先做嘅，系啦，反而而家人大咗咧，就觉得留到最后一刻先做 都有佢嗰快感嘅。 嗱，我自己我個人經驗啊，即係不能夠代表，亦都唔鼓勵，亦都唔鼓吹。 係你可以做翻自己嘅步伐嘅，係啦，係啦，跟翻自己。 戴咗咁大嘅頭盔，你都知道一定係勤力冇好結果啦。話説點樣咧？咁一個人勤唔勤力喺平時有冇温書咧？你一定知嘅。點解咧？譬如話你一班同學，你必定有啲同學咧就係平時。一到交功課，你就會問另外一啲人借啲功課嚟抄。 係係係， 即係話你問人借功課嗰、那個就係、是、懶嗰個啦。係 啊， 借人哋功課俾人抄過，嗰、那個必定係平時有温開書噶啦。 係係， 咁必定有三幾個呢啲人凍咗喺個課室度。 嗯， 咁話説以前咧，我班有一個女仔好勤力，每一次即係學校嘅 test 啊，或者交功課啊。次次都100分，攞99分咧，老師都話：今次差咗，即係嗰啲咁樣，好得人驚啊嘛。好啦，去到會考，我好記得有一個場面，即係我哋會考會喺班上邊會派個成績表，即係嗰、那個嗰張答案噶嘛，嗰時仲係咁啊，攞出嚟見到佢喊， 係 好我望係咪攞唔到 A, 失咗手啊？ 攞咩啊？跟住咧佢數學好叻嘅， 係 佢攞咗個 C， 攞咗個 credit， 係 跟住咧就喊， 係 跟住咧。我好多同學個心就好唔知點樣啊？點解咧？因為有好多好懶，平時問佢借功課抄嘅同學， 係 攞咗個 B。 嗯。 咁呢個咧就即係好奇怪一件事啊嘛。一個咁勤力嘅同學，係咁多年每一日都勤力嘅同學，去到考試就咁樣。 嗯。 其他嗰啲日日問佢借功課抄嘅，就咁樣喎。咁你話件事點樣解釋？ 我建議你戴多次頭盔啊。 點解啊？ 你呢個咧好影響到人哋讀書嘅心情啊。 所以我話呢個結果咧，唔係個個接受到。 係。 但係好多人想佢出現。嗱，我戴咗頭盔試咁樣。 嗱，解釋咧，我覺得可能嗱，佢平時即係落足功夫，大家一定知啦。咁但係去到考試呢啲嘢咧，真係會睇臨場表現啊，嗰個心理狀態。系啊，或者心理嘅质素啊，等等好多嘢啊。 咁你点解释懒嗰啲人喺临场发挥得咁好嘅时候？ 系 咁，你仲点样叫嗰啲人平时要勤力咧？喂，佢只要去到 deadline 即系考试嗰日，咁跟住就攞个 B 翻嚟。 系 你点样解释咧？ 嗱，所以咧，其实喺呢个时候咧，应该要讲翻另外一个例子。 系咩咧？ 即系有啲咧平时都系叛皮嘅同学仔咧，佢去到考试咧都系一样考得好差嘅。系啦，亦都有好多同学仔咧，平时好勤力嘅时候去到考试咧都好好，即系考翻预期嘅成绩。咁佢亦都。冇咧，即系读到个人好大压力啊！因为平时咧已经好努力啦，咁样即系两样嘢咧都会发生嘅。但系我自己觉得啦，头先讲嗰个会咧，即系拖延症啦，咁啊第一下听落去咧会觉得喂唔系几好、啊，即系尤其是对住小朋友啦，你好少会咁讲。你去到即系 deadline 最后嗰日你先做啦，会激发起你嘅效率噶咁样，即系好少会咁讲啊。但系而家咧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啊又系自己戴翻个头盔先，我自己觉得啦，嗰、那个态度咧即系唔好逼得自己太紧。如果你覺得是舒服的而能夠在一個、大家要求的時間之內完成到那樣東西的那我又覺得都未嘗不可的、即自己去到調節回即逼得自己太緊的時候我要早點做這樣東西 早點做那樣東西有時候我反而會覺得不知道你會不會給到壓力其他人、即如果出了來 的時候、都是 的 啊、即大家都是喂、星期五交的你突然之間說、星期一我做好了你做好沒有、那可能都會影響到其他人的、我覺得這個自己可以調節 不過都是那句呢個別例子不能作准嘅、 啊， 即系通常咧要勤力啲啦，勤力先有好结果嘅。 戴咗十个头盔噶啦。 大话越被放大，越混乱越被贩卖，通通都博我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捏造更坏，通通都要挂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划过的山水，都掉于地堆，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话讲得多变了告解，望着斑马生态，听着就像录音带，这么一个世界如何到达？精算的金句，品种很多类，小细数，头细声小许，都乜都未累，低俗地就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讲到做自己有态度，我觉得佢都系表表姐，佢系郑欣宜，有佢嘅 S Prince Joy。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崔健堂，同埋早晨啊，钟哥。虽然你唔讲早晨，我都会同你讲早晨嘅。喂，不过讲起咧，头先阿 Joyce 嗰只歌咧，有一句我觉得几啱我阵间讲嘅嘢嘅，就系、是、Follow Me 啊。嗱，崔健同你有经验啦，你一定会放你只小猪去即系散步咁样啦。你会唔会即系都叫佢有时跟住你行，定还是你中意你跟住佢行咧？ 其实我控制唔到佢，对唔住，因为我唔系由细教到佢大咧，咁我九岁嘅时候先至攞佢翻嚟啊嘛，咁其实好多习惯咧，佢已经形成咗啦，同埋我有啲怀疑，可能佢细个咧唔系好多时候出街嘅，咁所以咧佢系会表现得极之兴奋啦，会抢醒嗰只。 如果照你咁讲咧，即系人嘅适应力系高啲咯， 系啦，因为你适应咗， 系啊，佢九岁先跟你，佢适应唔到， 系， 但系你几廿岁先跟佢，你适应到啊，系咪先？ 点解咧？因为我很下唔到决心，我觉得。同朋友咧都會同我講，唔係你教下佢啊，即係你教佢，即係一行佢一走，即係或者佢一搶或者跑咧，你就挫一挫條繩，即係等佢知道佢唔可以咁樣做。係，但係有時候我覺得啊，算啦，佢又唔係行得耐，即係佢都係行兩個圈已經翻屋企啦，咁樣由佢自由奔放下啦，咁樣。 跟住，所以你就越嚟越 fit， 你可以跟住跑。 有咩 follow 咩啊 ？Follow me 啊！ 嗱，因為咧講緊嗱，譬如寵物咧，咁有啲主人就中意帶佢行街啦，咁啊通常都會，如果狗仔就拖住條繩啦，咁，咁亦都唔係種種寵物都會喺街上面見到啦。譬如我自己咧，我養兔仔咁樣啦，我就唔會放佢出街跑嘅。雖然我有渴望過，嗱，我細個就有啦。我細個屋企咧，因為樓下個公園係一片大草地嚟嘅，我就真係會帶只兔仔落去跳嘅。咁，可能俾兩個鐘頭嘅時間佢咧，佢自由活動完之後咧，我就要去。 佢唔會走咗去嘅咩？ 佢唔會。因为公园有围栏噶嘛，即系我细个嗰啲净系大草地嘅公园式咧，系有铁丝网围住嘅，真系一个范围嚟嘅。咁你就两个钟之后咧，你就去 rabbit hunt 啦，即系你要搵翻佢出嚟啦。因为你唔知跳咗去边啊嘛。 系 你唔惊你附近屋企人有人养豺狼嘅咩？即系豺狼 食咗兔仔。你唔惊有龟嘅咩？佢哋去咗赛跑唔翻嚟咯。 人永远危险过豺狼。 幽默咗喎，崔杰同。几 好，唔系如果系龟兔赛跑都 OK 嘅，可以睇睇嘅。咁樣啦， 咪龜兔賽跑咪好咯，即係只不過係養龜嘅人永遠揾唔翻只龜嘛，攞第一， 即係兔仔瞓著咗，唔知去咗邊啊，就係就要揾下咁樣啦。嗱，點解突然之間講起呢樣嘢咧？因為咧掀開呢個報道嘅時候咧，就見到嗱，我自己都中意睇網上短片嘅。最近見到有條短片咧都幾吸睛嘅，因為我自己之前都有養鸚鵡啊嘛，咁有時喺香港都偶爾會見到有人係帶鸚鵡行街嘅。咁但係咧，有人帶鸚鵡行街之餘咧，就再帶埋另外一種寵物。 唔好講呢個，好似講緊個人名咁樣。 係咩？點解？ 大鸚鵡啊， 姓大叫鸚鵡。 大鸚鵡。 係啊，有人帶住雀仔行街啦。之餘，再加埋一個寵物咧，係令到側邊嘅人咧為之驚嘆之餘咧，係有少少驚慄嘅。 當然啦，當然啦，見得少啊嘛。 係啦， 咁係咩啊？ 是一条蟒蛇，系啦，但佢同时带，系啦，嗱，你谂下嗱，通常你喺香港见到人带鹦鹉咧，佢都会企喺主人只手度啦，因为你都惊佢飞走噶嘛。 膊头都见过嘅， 膊头都见过系啦，或者佢都会有时放落嚟同你玩一下，我都试过喺街度见到有鹦鹉咧，即系主人都好热。好熱衷啊，好熱心咁介紹，同佢傾下偈，同佢玩下，唱只歌你聽啊，咁都有嘅。咁但係如果你喺香港，嗱我呢個新聞就唔喺香港啦，雖然咁佢係帶住一條蟒蛇，而且咧佢呢個嘅散步方式咧係幾特別，佢真係俾條蛇散步喎， 即係地下度咁 亂啊亂啊咁樣。 係啦，嗱佢大部分時間咧都係手握住條蟒蛇，即係成隻手拎住佢啦。而咧睇住嗰個新聞圖片咧，條蟒蛇都幾粗嘅，即係個男人嘅手係握。唔晒条蟒蛇，即系大概系握咗一半咁样啦。即系个手咧，系嗰个虎口位成 C 字，即系都几粗身啦。条蟒蛇都几长嘅，你见到佢条蟒蛇一条大蟒蛇，直成系嗰啲八尺长嗰啲蟒蛇。咁跟住咧，嗱，网民提供嘅网上片段系见到咩咧？嗰、那个人咧一路行嘅时候咧，都系拎住条蟒蛇嘅。去到边度放低咧？就系、 是、 去到过马路嘅时候咧，你就见到嗰个片段咧，嗰条蟒蛇就喺个斑马线嗰度咧，就好似头先阿钟哥话斋咧，就 S 型咁喺度行。 行啦。咁於是乎咧，就好多人當場，即係特別係嗰啲司機咧，即係咁啱寫紅綠燈位嘅時候咧，就攞部相機出嚟拍。哇！係真係一個奇景喎、啊。你咁樣即係嗱，好多時 dog walk 聽過啦 ，cat walk 都聽過 ，snake walk 咧就真係未見過啦咁樣。咁所以就引起咗大家咧，即係都好熱烈咁樣去討論，同埋覺得哇，即係都幾大膽喎呢件事。因為其實咧，唔係每一種寵物咧，你都好容易控制到佢。嗱、其實講真，狗仔佢都可以好奔放噶嘛。 其實狗仔都無論大細都應該，我覺得啦，我自己覺得 係有狗帶啦。 你唔知邊一下佢可能聽到啲聲，佢會衝咗出去，或者有啲咩危機噶嘛。 呢、個其實通常啲主人咧都會講嗰句嘅，誒唔好事嘅，佢好乖㗎，就係講呢句嘅喎。 唉，但係有時啲意外就係咁樣發生咗， 要保障咯。 就話林慧講嗰個嗰條蛇嘅主人可能話冇事嘅，佢好乖嘅，即係咁咪冇事咯。 唔係，其實而家唔係驚條蛇有事咯，隔離啲人有事喎。佢有冇影到嗰條蛇？有冇剝咗啲牙定係點樣？ 佢冇細緻到咁樣嘅。咁但係咧，即係喺個片段嗰度見到咧，我都喺度諗緊，如果我第一身見到有咁嘅場面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幾驚嘆。因为咧，我都曾经经历过，我都系见到一条咁大嘅蛇。嗱，我唔识辨别佢系咩蛇啦。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系住喺比较近山嘅地方嘅。咁周不时搭车嘅时候咧，喺啲大马路咧，真系有咁长咁大条蛇咧，直情喺侧边躝过。即系譬如左边，你譬如架车向直驶咁样啦，你就见到佢啱啱喺你架车行过之前，就系由左行咗去右边咯。咁所以周不时都见到，原来香港有时真系都有呢啲情况嘅，或者行山人士可能都见过啦咁。咁所以就喺度谂，如果系真系宠物嘅话咧，我谂个主人就真系要帮佢加个保障，因为学话斋其实都几危险噶。如果佢走甩咗咧，佢系咪真系可以喺出边觅食到咧？ 系，或者可以雪咁样就走咗咯？ 系啊，因为你绑唔到佢噶嘛咁。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带宠物出街咧，都系主人有一个责任心，同埋要有一个警惕性，即系唔好谂住诶佢好乖嘅咁。但学我出边同学斋，万一有啲咩喐，佢真系走甩咗嘅话咧，真系都唔知点揾啊。 系啊，两方面啦，即系除咗系为自己嘅宠物着想咧，都为其他身边嘅人着想。即系譬如我哋好中意狗嘅，咁我哋都明白有啲人可能真系会惊，或者佢会怕，咁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啲措施系自己可以保护到佢嘅时候，亦都系令到其他人冇咁惊，咁你蛇更加啦，系咪先？咁我都知道有啲人养蛇，觉得蛇系好乖嘅，好有灵性嘅。 我养鳄鱼都觉得好乖嘅。 系啦，直头可以摸佢嘅咁样。咁但系其他人唔系噶嘛。咁当你带到佢去一个公众嘅地方嘅时候，我觉得都要有翻个公德心，即系令到大家觉得系安心嘅。咁样先至有一个即系宠物友善嘅城市咯。 唔使谂咁多啊，佢好乖嘅， 好乖噶，我都好乖噶。好，先听一节新闻，时间嚟到八点钟。 敦促美国改变上届政府越线玩火嘅危险做法。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亿万富豪达索喺一宗嘅直升机意外中身亡。达索乘搭的直升机当地时间星期日晚由法国北部城市多维尔附近起飞之后坠毁，达索和机师死亡，机上没有其他的乘客。法国警方将会调查意外原因。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说，对达索遇难是表示哀悼，形容他热爱国家，突然离世是国家的巨大损失。国民议会议长费朗和多名的议员亦都表达哀悼。现年69岁的达索是法国达索集团前董事长塞尔日达索的大仔，集团拥有费加罗布，亦都是制造阵风战斗机。他2002年首次当选国民议会议员。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达索的身家有63亿欧元，在2020年全球富豪榜排名第361位。美国总统拜登趁阿拉巴马州血腥星期天56周年纪念签署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在200日内采取措施促进投票权。拜登在预先录制的讲话中表示，每个合资格的选民都应该能够投票并是被重视。行政命令包括指示联邦机构扩大选民登记和选举资讯的存取权限，呼吁各机构负责人提出计划，给联邦雇员有时间投票或者担任无党派的票站义工，并推动全面改革政府投票网站。 1965年大约有600名民权人士在阿拉巴马州塞尔马游行争取投票权的时候被警员殴打，事件成为当年投票权法获得通过的转捩点。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4， 日元 108.37， 瑞士法郎 0.93， 加元 1.264， 人民币 6.498， 英镑对美元 1.385， 欧元对美元 1.193， 澳元对美元 0.7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224 点，升359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65美元，卖出1707.7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今朝早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一两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接近周末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游乐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另外，振华道落翻牛头角道。落返牛头角下村方向，近住牛头角道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喺乐华社区中心㗎。重复多次啊，振华道落牛头角下村方向，近住牛头角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乐华社区中心。咁提一提大家啦，咁较早前德士古道嘅封路呢就已经重开。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红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上回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现在龙尾在天富海湾。提一提大家，由于今日有观音开库仪式，在红磡区由今日下午的4点钟至到听晚11点钟，红磡的平治街部分的差管理、观音街、获家道分别都有封路和改道措施的。而在铜锣湾区会在今日下午3点钟至到听晚的7点钟，大坑的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和莲花街分别都有封路措施，留意现场的指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远啲，再远啲，保持安全距离。 吓、啊？不是保持 1.5 米就够了咩？ 喂，要放气了吓！ 喂呀喂呀，疫情期间啊，做乜仲系咁喷啲气啊？ 咩啊？我哋系帮重型车辆轮胎放气、啊， 保持安全距离，系唔想条胎意外飞脱打亲我哋啊！ 原来系咁，咁我哋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重型车辆换车胎，跟足指引，咪摊快。 想我本法与你多么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阿欧。 早晨，不如今天就由美国二月份的非农新增职位虽然增加那里开始讲起，好不好？ 好啊，好啊。上个星期来讲的话，上个星期五我们见到就美国就公布一个很良好的二月份的非农业新增职位，增加了就379,000个嘅，咁啊呢个数字嚟讲嘅话咧，就远胜咧一月份嘅166,000个嘅。咁但系咧，如果同疫情前去相比较嚟讲嘅话咧，美国到现今为止依然系失去咗咧系940,000份职位嘅。咁所以咧，就算系以每个月啊区区几十万嘅职位嘅新增嘅去计算嚟讲嘅话咧，我相信啊都要好长嘅时间咧，美国嘅就业市场咧先能够回复翻去咧疫情前嘅水平。咁呢个咧就解释咗咧上即系呢一个数字虽然系好啊，咁但系实质上咧就唔值得市场过于兴奋嘅原因。相反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咧就美国嘅十年债嘅孳息率，我哋见到啦，今朝在亚洲市场咧就高见咧去到1.6% 嘅水平噶。咁呢一个咧难免系会不利于咧而家咧个市场嘅投资气氛。咁但系嚟讲，上个星期五咧市场都好少理啦。咁啊见到个咁良好嘅就业数据之后嚟讲嘅话咧，就将个标普500指数咧就将佢大举咧。将佢推升噶，咁啊令到咧上个星期五咧就收复翻咧唔少喺上个星期尾段嘅一啲嘅跌幅噶，咁啊而家嚟讲过咧标普500指数咧基本上咧同佢近最即系最近期嘅高位咧就唔系相差太远嘅啫。 嗯，咁啊散户们都留意啦，唔止港股啊，美股有阵时咧，尤其是近期啊都十分波动啊吓，咁啊注意风险为立啦。另外咧，今个星期有两间嘅央行议息，温生， 冇错啊，咁啊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两间央行咧就分别咧就系星期三嘅加央行啦，同埋星期四嘅欧央行嘅。咁啊，受惠于油价嘅大幅上扬啦，咁我哋见到咧美国咧就亦都快将推出咧1.9万亿美元嘅旧经济方案啦。咁呢一切嚟讲过咧，对加拿大嘅经济咧就相当之利好嘅。咁啊，首先大家要明白咧，加拿大嘅主要出口咧就系石油啦。咁啊，石油占咗成20%以上嘅出口嘅量啦。咁所以咧就油价高企，咁呢个当然系对加元嚟讲，加拿大经济嘅加元嚟讲系一件好事啦。咁啊，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由于加拿大嘅经济咧亦都好依赖住美国嘅，咁所以当美国嗰、那个就快有机会推出1.9万亿嘅旧经济方案，可以刺激下当地嘅经济，咁加拿大咧嗰、那个出口嚟讲嘅话咧，亦都可以受惠嘅。咁呢个咧系解释咧点解呢两件事咧对加拿大经济以至加元系咁好嘅消息。咁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当然咧市场要留意住今个星期四啦，因为今个星期四咧就欧央行嘅议息会啦。啊，讲埋加拿大先，咁加拿大正系因为有咁好嘅因素啦，咁所以而家市场股咧，加央行嘅议息会咧，好大机会咧就维持个货币政策不变啦。咁但系睇下加央行咧会唔会提及咧，就会喺四月份嘅议息会咧，可能咧就收减个买债嘅规模。咁如果会嘅，咁当然就会进一步咧对加纸嚟讲会带嚟支持噶。好啦，咁啊转头睇翻欧央行嘅议息会啦。咁欧央行嘅议息会嚟讲嘅话，要留意嘅因素更加多啊。点解咧？因为上个星期咧，我哋见到咧就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咧已经讲到好清楚啦，就话咧。不斷上升嘅歐洲債券長債息率嚟講嘅話咧，對當地嘅經濟不利，咁所以咧佢唔排除咧可能會咧就係加大個買債啦，去買長債咧，去壓低個長債嘅息率嘅。咁所以睇下佢今個星期會唔會有呢一方面嘅公佈，同埋咧會唔會即係有實質嘅行動會講出嚟。咁所以咧今個星期咧要留意住呢兩間央行嘅議息會啦。 咁除咗議息會咧，今個星期四咧美國嘅財政部咧都有一個焦点活动、啊、 当然啦，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美国财政部咧将有一批咧系380亿美元嘅债券咧攞出嚟拍卖嘅。咁其实咧攞出嚟拍卖嘅资金咧债券咧唔止咁少嘅。不过咧大家关心呢一个380亿嘅债券嚟讲，因为呢批咧系十年期嘅债券嚟嘅。咁而近期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十年债嘅孳息率咧攀升得好快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关心，如果喺攀升咁快嘅情况之下，拍卖呢一批债券会拍卖出啲乜嘢价钱出嚟咧？如果價錢是過於偏低的時候來講的話，因為大供大量供應，價錢可能會壓低了，到其時那個美國的十年債息就會進一步上升了，進一步十年債息來講的話會損害到美國的借貸的成本，亦都會損害到市場的投資氣氛，亦都會令到樓市不利，因為美 國好多嘅民眾咧，佢哋個按揭息率咧係跟呢個長債息走嘅，咁所以長債息越高，佢哋按揭息率就越高，咁亦都會影響到佢哋嗰個樓價嘅情況，即係買樓嘅意欲。咁所以呢啲方面咧嚟講嘅話咧，大家亦都要關注咧，就係今個星期美國拍賣呢一批債券嘅情況，咁而同埋咧亦都要睇下咧聯儲局會唔會咧因應嗰個債息可能如果過高嘅時候，佢會出手去幫手去買債咧，咁呢啲都係值得我哋關注噶。 咁講到聯儲局啦，其實温生都有當中要詳細啲分析講下，因為其實都幾影響聯儲局未來嘅一啲政策點樣喺美債息啊，以至咧點樣可以穩定民心方面咧，都有啲方向喎，會唔會啊？ 當然啦，嗱喺聯儲局嚟講嘅話咧，其實咧而家咧其實佢啲人覺得佢點解時時都唔買債咧？個十年債息已經去到咁高，點解佢唔幫下手去壓翻低嘅息率咧？其實佢係處喺一個兩難局面嘅。咁啊點樣兩難局面咧？一方面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就拜登政府咧為咗要應付個撕裂嘅美國社會啦，咁就不斷喺度派福利啦。咁而呢個1.9万亿嘅美元嘅舊經濟方案嚟講嘅話咧，基本上咧都大部分有我計算過咧有70%以上咧都係派錢派福利嘅啫。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就令到美國咧嗰、那個要發咁大嘅舊經濟方案，咁當然佢要發大量嘅債券啦。咁呢一方面咧就會推高個債息嘅。咁啊債息升嚟講嘅話咧，當然會頭先我亦都講到咧，會不利於股市啊，會令到個美國發債成本上漲啊，會令到損害到美國長遠經濟發展啊等等。咁而家聯儲局咧就雖然咧係有購買個短債嘅行動，咁去壓低個短債息，咁但係如果再要買長債嘅話咧，又唔排除咧可能再要印鈔票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就會削弱咗呢個美元嘅信用嘅，咁啊令到咧佢係有機會咧係加快咧個美元咧嗰個失去佢嘅領導地位。咁所以嚟講嘅話咧，而家咧美國嘅而家嘅美國嘅整體嘅政治同埋經濟形勢之下嚟講嘅話咧，相信聯儲局咧最終咧仍然咧都可能會選擇咧就係會救美股，因為如果任由個十年債息上升咧，其實個美股咧係會好大壓力嘅。而個美股嚟講嘅話咧，美國人民咧佢個財富咧最主要咧就是藏喺個股市嗰度嘅。咁所以喺現階段你任由個美股跌嚟講嘅話咧，對美國經濟咧嗰個復甦嘅前景係相當之不利嘅。咁所以佢一系就要救股市，如果佢唔救股市嘅话咧，如果佢救股市嘅话咧，就可能会令到咧嗰个美元嘅领导嘅地位咧，又可能会失去啊，令到市场对美元冇信心啊。咁所以呢个就系联储局而家所要面对嘅两难嘅局面。咁喺呢两难嚟讲嘅话咧，我相信联储局咧选择咧去救股市嘅机会咧系会较大嘅。咁我哋即管睇下联储局系咪真系会咁样做啦。 系咁啊，如果如温生所料咧，咁都向即系有啲投资美股嘅股民们咧。派下一粒定心丸嘅，咁啊唔使咁惊慌字啦，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温生，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好吗？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今日讲优惠，梗系请晒所有拍档出嚟啦，有芭比林慧同埋小白都喺度， 唔使请 喺度， 系啊，一路都喺度啊。 你有优惠咧，就自然出嚟嘅。 系啊，就 系人咧，真系会喺优惠嘅时候出嚟啦。咁但系过去嗰个礼拜六日，我想讲下呢一件事，尖沙咀嗰个商场重开啦。咁啊，哇，疯狂派优惠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到啦？叫做排队，即系喺商场门口排队嘅人数咧，有200多人等开门。 有啊。 系好似书展同埋动漫展咧， 旧时 涌入去，即系刀刀剑剑，我哋嗰年代 破冰转身， 破冰转身， 大家就唔记得晒噶咯，咩都唔记得啦。 咩啊？ 唔记得之前有 有病毒系咪？ 唔记得。总之有优惠， 唔系因为咧佢之前嗰条公关片啊，就好多人都赞，就因为佢即系面临一个危机啦，就话嗰度有有确诊嘅人，咁佢拍咗条片咧，就系一啲消毒嘅机械人啊嘛，就喺个商场嗰度周围消毒啊咁样，咁大家就会觉得哦都几好咁样，咁跟住就好似咧觉得对呢个商场回复翻信心咁样样。 点解机械人消毒你就会觉得安心咧？ 嗱，首先佢条片系拍得几得意几靓嘅，嗱我要澄清。你翻先啊！我冇去排队噶，我冇去到噶。 系呢个问题，我都要谂一谂。再重复多一次就系机械人消毒，你就觉得安心咧。 如果系人消毒咧？ 你就覺得唔夠安心啦。 係因為唔知佢人有冇事。 你唔好講喎，好多朋友咧都係慕名入去咧睇機械人㗎。 係咪啊？ 係啊，因為入邊咧都有好多消毒機械人咧，即係。 即系烧紧毒啊！ 系 啊， 好似 War E 咁咯 ，War E 同埋佢女朋友 Eva 咁样，系佢喺嗰个机械人啲似War E 入边，即系呢个动画电影入边嗰 Eva 咁样，咁佢又有啲眼仔可以碌下，又会喷啲消毒蒸汽出嚟啊，几有趣！你作为即系呢个机动战士迷，你都可以入去。 唔系你讲完之后，我就几有兴趣睇下啲机械人。 但系你睇咗啲相有几多人去？你可能就会谂一谂先。 脚步啊，脚步啊，同埋咧，即系睇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呢？很多的市民都说其实我不是特登去的，因为有三个钟头免费泊车，不用消费底下。那么很多家长都会带小朋友去。 即是这个第一个优惠啦。不用消费有泊车。那你不要泊就得了，没人叫你一定要去那里的嘛。即因为那里泊车不用钱我就去了。样你家泊车。咁你平時都俾咗停車場㗎啦，你都唔使特別再俾錢，咁你留喺屋企咯。 唔係啊，但係如果你真係要出尖沙咀咧，你真係尖沙咀泊車一來好貴啊。 好啦，咁你出尖沙咀泊咗嗰個停車場，你咪行第二個商場咯，你係要行翻嗰個嘅。 係啊， 但 係 你 好多人都係泊喺嗰度第二個停車場啊，只不過喺嗰個口口嗰度出嚟啊， 途經係啊， 同你埋單計數。即係$30一個鐘咁先算啦，佢送咗三個鐘俾你，即係送咗一嚿水俾你㗎啦，大喇喇喺你唔使消費底下，所以好多朋友都選擇喺嗰度泊車。究竟喺唔喺嗰度消費，我就唔知道啦。不過咧，佢同時透過呢個商場嘅 app 咧，就有一啲消費券啦，咁啊送翻俾你嘅。咁好多朋友都有去買下嘢啦。最誇張係咩？呢個真係好誇張。五个钟头卖晒啲化妆品，有几多铺头？系啊，有啲朋友等到去想买啱嗰啲叫做 body lotion 或者买 hand cream 咁样咯，卖晒，卖晒啊！ 多余啊！你呢啲而家咁湿嘅天气，你仲买 lotion 嚟做咩咧？ 我都 用啊， 我都唔知啊。嗱，李生，我冇去， 你都冇去啊，你都 冇去啊，李生系啦。 唔系，但可能攞嗰啲消费券咧，即系你又唔系话好大个即系金额咁样，咁可能嗰一啲產品咧係最容易即係銷售出去嘅，係啊， 係啊， 咪留翻冬天用咯，嗰啲又擺得嘅。 你問阿林慧彤啊、崔傑彤啊，而家你哋化妝慳咗幾多啊？ 慳咗好多啊！ 隻眼對下嘅都唔使化嘅， 係啊，淨係眼線啫嘛，乜都冇咯。 我好講究喎， 你點講究啊？ 因為我下面都會搽嘢嘅喎，因為我難免 冇人睇嘅遮曬小姐。 唔係啊，咁你都化得啦，你都唔爭在啦。 啊，呢啲咧護膚嘅小貼士咧就交俾兩位女士啦。但係咧問埋小白啊，其實咧更加多家長咧去呢個商場嗰度，因為好似有啲活動空間咧係俾啲細路仔跑跑跳跳噶嘛。 哦，咁我有去過嗰個活動空間啊，即係咩斜滑梯。 是有咩玩嘅咧？其实吓， 咪就系上滑梯， 就系上滑梯。隔篱配合系咪嗰啲叫有啲玩具铺啊？ 佢有一个上滑梯，好似唔知系由二楼上落一楼。 哇，唔系喎，二楼上落一楼。 系啊，即系安全嘅。咁咪唔知转下转下喺个隧道入边，跟住转咗落去咁样。 唔使惊，有意外晨早发生咗啦。间商场都起码开有两三年。 唔好讲啲咁嘅过头说话。 收翻。 不过真系要提一提啲家长咧，其实有阵时如果带小朋友。我去任何一个商场都好啦，都真系有几多呢啲消毒机械人喺度噶。 系，其他商场都有噶， 有。哦，千祈唔好咁多手，因为我有见几多小朋友周围喺度拍，拍嗰个，哎呀，真系好得意啊！佢识行噶，哎呀，要喷出嚟，又喺度拍佢咁样， 好科技啊！呢一件事，我觉得即系可以同机械人共存咁样。 你成日都话讲到即系呢个自动消毒机械人咧，好似一个招来咁样。 系啊， 嗱，如果我哋唔用机械人，揾一啲全副武装，即系着晒防护衣嘅人。后面孭住个好大嘅桶，系咁周围攞支嘢接， 捉鬼敢死队咁 样，死队嗰啲，你觉得咁样会唔会安全啲？同埋会唔会更多人嚟影相啊？ 咁样安全啲，不过好惊 啊，系啊， 好惊啊， 煞有介事， 机械人就冇事 ，friendly 啲啊， 因 为 佢 好似 佢嗰个机械人嘅设计咧，即系几得意啊！我就真系想同佢影张相，个 like selfie 吓，即系有啲日本风味咁样咯。同埋咧，佢都会有设计翻啲眼睛嗰啲咁样咧，即系个机械人好似识笑啊，有唔同表情。 有冇讲欢迎光临噶嗰个机械人？ 我冇去过，未知道。不过暂时睇条片咧，就觉得都几精灵下咯。但系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即系有啲小朋友可能都会过去同个机械人玩下， 好奇啊嘛。 系啊，不过就你话即系好唔好整烂个机械人又？ 咪梗系唔好 啦， 不过通常啊。如果你在任何公众地方摆一些叫做类似机械人的东西在那里， 通常都即係叫事不過三啊，係擺唔過三日嘅。 點解咧？ 還記得咧，即係幾年前咧，咁都曾經喺銅鑼灣地區咧有一個即係又係嗰啲展覽咧，擺好多機械人出嚟噶嘛。但當然嗰啲就係模型嚟嘅啫。咁跟住咧，唔夠三日，真係唔夠三日。啲手指又斷咗啦，啲嗰隻手又甩咗啦，就係嗰啲家長們咧，唔係家長整爛嘅，家長咧就會俾個細路仔，摸佢咧，摸佢咧，搞佢咧， 搭住膊頭影張相啦， 跟住個細路仔就唔生笑，啪，哇，就係咁樣啊，經常發生嘅。 咁啊，唔知呢一部機械人幾多錢就唔知，但係睇翻呢間商場咧，原來用機械人都好有歷史噶咯，因為咧佢係第一代咧引入咗機械人沖茶嘅一個即係佢有幾間鋪頭咧係有個機械人嘅 機械臂。 是啦，人工智能啊 AI 嘅咁样，咁你输入咗啲程式咧，跟住佢就可以用机械人嘅手臂，跟住就帮你冲啲珍珠奶茶啊，诸如此类嗰啲茶饮咯出嚟啦。我觉得都几有趣，好似好科技咁样啦。 但其实呢个咧，我记得即系几年前啦，喺第二啲地方旅行嘅时候咧，都已经见到啦。 喺边地方旅行？ 喺内地咯，内地啊，系啊，同埋有一次好似系上海啊，定系台湾咧，见到有啲机械人就自己喺度上面咯，即系刀上面機械人咧，咁平時你咪見到個師傅隔住個透明玻璃喺度削嘅，咁我就見到個機械人喺度削。 仲有人樣噶嘛？我見過有一個 係啊， 有人樣 削面嗰個係有人樣噶嘛？幾得意喎！ 啲味道有冇唔 幾驚添嗰種？ 冇唔同啊，咪都面咁嘅味咯。 但會唔會工種太單一咧？你覺得？ 唔會啊，但係佢可以令到嗰個質量係保持得，即係每一塊面條都係咁厚咯。 我哋睇得到智能半邊，如果呢只机械人半变嘅话， 谂多咗啊！ 谂多咗，不过即系希望大家咧，即系出去玩啊，即系出去 shopping 嘅时候咧，都注意社交距离啊，同埋做足呢个防疫嘅措施，咁就 OK 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三月八日系一年嘅第六十七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二百九十八日。2014年三月八号。一架马来西亚航空由吉隆坡前往北京的 MH370 号班机起飞后不足一小时，在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交界处土珠岛以南140海里及哥打巴鲁东北约90海里和大马梭邦空管中心失去联络。在客机宣布失联十个月之后，马来西亚民航局正式确认航班失事，认定机上239名乘客由失踪改为全数罹难。2018年11月宣布 MH370 事件原调查团队解散，调查工作移交马来西亚航空事故调查局。3月8号出生的朋友喜欢依照自己的方式做事，不太容易被了解，和社会现状格格不入，不会随波逐流，不轻易妥协，坚守自己立场。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需要抽丝剥茧的调查工作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随着时间流逝，真相始终会浮现，还是已经被遗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架泥头车在荃湾怀疑撞向行人天桥，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昨晚11点几，涉事泥头车沿住德士古道往青衣方向行驶，期间泥斗怀疑撞向一条行人天桥底部，天桥一个接驳位置移位，一个桥墩损毁。警方一度封锁事发路段和天桥。41岁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他报称腰痛送院治理。两名分别80和72岁的市民近日接种科兴新冠疫苗之后，分别觉得不舒服，到医院求诊或者是被送院，之后转到去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他们本身都有糖尿病等的长期病患。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今日开会之后见记者。另外亦都有五人接种疫苗之后不适送院，其中两名分别45岁同66岁的女子，寻日到官涌的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之后觉得不舒服要送院，其中一人出现过敏反应包括出疹。医管局话两人情况稳定。其余三名分别46岁、53岁同87岁的女子，上星期六到不同的接种中心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分别觉得头晕、血压高、出现皮疹同埋发抖，送院治疗，无需留院。政府将9个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受检人士需要在指定期间进行强制检测。6座大厦同1个工作场所新增1宗或以上的确诊个案被纳入公告，分别是太古城星辉台海星阁、深水埗昌远大厦、大南街256至258号、葵涌海丰花园第1座、马鞍山锦英苑锦怡阁、圣保罗男女中学庄优碧云泰夫人宿。是圣保罗男女中学庄优碧云泰夫人社堂。机场岛旅客接运系统和行李处理系统隧道工程地盘。由于圣保罗书院和圣保罗男女中学各有一名的学生确诊，学校的员工和学生亦都要进行强制检测。英国公布已经接种首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人数增至2220万，学校星期一起重开。根据计划，重返课堂的学生在最初几个星期将会接受病毒检测。当局希望能够快速找到无症状感染人士，避免要再度全面停课。学生复课是英国政府逐步俾民众回复正常生活的第一步。根据路线图，跟住落嚟将会逐步放宽聚会限制，并重开非必要的店铺和其他场所。最快6月21号进入最后的阶段，解除所有和其他人接触的限制措施。首相约翰逊视察伦敦一间疫苗接种中心，他重申在解除防疫限制的时候会谨慎行事，又呼吁每一个合资格人士注射疫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4，日元108.4，瑞士法郎0.93，加元1.263，人民币6.498，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9,119点，升2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4.45美元，卖出1,706.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接近周末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啦，就系、是、一啲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啦。牛头角嘅振华道落去牛头角下村方向，跟住牛头角道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诺华南村噶。重复多次咧，就系、是、牛头角嘅振华道落翻去牛头角下村，跟住牛头角道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诺华南村。咁喺长沙环道咧去旺角方向，跟住荔枝角收押所嘅第三线就有坏车阻路，排到去美丽道，咁亦都影响到美丽道。出翻去长沙环道咧就车多，龙尾去到丽景山路，近住咧就系景丽径噶。重复多次咧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嘅第三线有坏车，龙尾去到美丽道，咁亦都影响到美丽道出翻去长沙环道挤塞，排到去丽景山路近住景丽径。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系拖走咗，咁一带仲系车多，排到天马苑龙。 翔道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排到天马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慢车，龙尾就在龙盘苑。咁在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进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环宇海湾。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跟住碧堤半岛一段就车多，龙尾去到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马料水。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亦都慢车，排到去天富海湾。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是你想得那么恐怖的。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还有我梁海宁，连同专业医生团队， 多角度全方位让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7:35， 晚晚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游戏机中心。对于喺七八十年代成长嘅朋友嚟讲，游戏机中心绝对系一个快乐嘅代名词。唔少嘅朋友喺公余嘅时间都会走入去游戏机中心嗰度玩翻两铺嘅。早期嘅游戏相对比较简单，早期嘅游戏可能就系得一支控制杆，跟住加几粒掣嚟到去操作嘅。后来慢慢亦都系开始复杂化，多咗一啲嘅赛车游戏，会有踏盘，会有油门。后来去到80年代尾、90年代头嘅时候，就出现咗革命性嘅游戏《街头霸王》啦。嗰阵时可以话系游戏机中心其中一个最黄金嘅时代。有《街头霸王》嘅游戏机中心，总会系塞满人嘅。里面亦都系有好多人围住一啲嘅游戏机，上面摆满银仔，大家系会轮住跟机，除咗希望可以打爆机之外，亦都希望可以大展身手挑战其他嘅玩家嘅。喺呢个时代亦都系出现咗一啲新嘅潮语啦，譬如话跟机啊、挑机啊，呢一啲呢都系喺嗰个年代嗰度出现嘅。不过街头霸王呢一类型嘅打交嘅游戏呢，对于唔少嘅朋友嚟讲就系相对比较暴力，亦都未必适合小朋友玩嘅。去到90年代中尾段嘅时候，亦都开始出现咗一啲音乐体感游戏，譬如话最早期嘅捽碟机，后来有跳舞机、打鼓机、吉他机等等。呢啲游戏就适合唔同年龄层嘅朋友玩。不过随住家用游戏机嘅盛行，唔少嘅街机亦都系移植到喺屋企都可以玩得到。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嘅缘故，游戏机中心开始没落啦。唔少嘅朋友反而就会将呢一啲嘅游戏买翻屋企慢慢玩嘅。 讲机铺啊， 一问话即刻装眼， 如果你弹出嚟， 哇！即系你睇我唔出啦。我细个咧系成日都流连机铺嘅，嗰阵时咧我记得，因为我有阿哥啊，即系阿哥做乜咧，我就要跟住佢做乜。如果唔系我冇嘢玩啊嘛。咁、我屋企楼下咧真系有一间机铺嘅。咁我妈搵唔到我哋嘅时候咧，多数就系会冲落机铺嗰度，即系去咗边啊？ 执翻你两个上， 因为成日都话啊，我落公园玩咁样。咁跟住咧，差唔多时间要督的翻你翻屋企嘅时候咧，公园永远搵唔到你哋两个嘅。 公园唔好玩啦。 系啦，跟住原来就去咗打机。 你唔惊学坏嘅咩？ 系啦，我妈嗰阵时咧，即系好多家长啦，可能都会觉得去机铺咧就学坏，因为群埋好多唔同嘅，即系嚟即系唔同嘅人啦，唔同嘅人种都有啦咁样。但系嗰阵时我哋打咧，佢系冇话几多岁或者着唔着校服入唔入得噶。 仲未有呢个规矩。 仲未有嘅，嗰阵时我真系好细个噶咋。咁跟住后来咧就慢慢有呢啲嘅規例啦，咁樣係啊，所以我成日都去打噶。 反而嗰陣時我已經我第一次入機鋪啊，或者我對機鋪有印象咧，就係我屋企附近有一間咧，門口係貼住係十六歲同埋穿著校服唔入打 啦， 咁 樣。 係啊，但係後來有啲咧鋪頭偷雞咧，就係唔知做咩，屋企樓下屋邨嗰啲嘅时装铺里面无啦啦在那些衫里面又会摆一部街头霸王在那里是为什么人呢好像偷偷地走去玩这样很好笑、 正好问开看看你们进去机铺打什么机啦小白还说、打街头霸王哇街头霸王你们已经太后生了街头霸王已经是第二期即是叫做令到机铺再升华的一个游戏来的之前打那些真的不是讲笑食鬼啦， 食鬼啊，系啊， 同埋一啲射击游戏啦，嗰啲射击游戏唔系话即系攞支枪出嚟嗰啲，唔系嗰啲， 哦，太空侵略者 类近嗰啲啦，即系仲系好轻骑嗰啲。 有啲其实好轻微嘅游戏，小游戏都摆机铺，即系嗰啲射飞碟嗰啲啦。 系啦，嗱， 乒乓波， 我讲一个，睇下大家有冇印象先，《星球大战》。全部是線條嚟嘅，不過即係有隻飛機上面，你好似真係坐喺個駕駛艙裏邊，招招招招，唔知點解一定係招嘅。 二上二下，二上二下嗰個嘛，我有 嗱嗰個咧，亦都係最早期嘅，即係最早期其中一個遊戲款式嚟嘅。 係咁，但係嗰陣時係啲人去玩去機鋪玩，係咪多數都係玩食鬼咧？ 冇乜選擇啊，你只可以一嘢食鬼咯。遲啲咪咩俄羅斯方塊啊嗰啲咁樣，已經係後期啲嘅。 但其實戰機幾緊張㗎，我覺得係，因為佢隻機一路向前行緊，跟住對面就有另外一啲戰機，你要即係嗰個 joystick 你就要移上移下避開啦。跟住另外嗰幾粒掣咧就係撳你發射啦咁樣。係 啊，咁大家中意去機鋪好簡單啦，因為以前冇乜娛樂啊嘛，突然之間有遊戲機呢一樣嘢，你又唔係話喺要買一部翻屋企喎。你想想如果相對以前如果我出街打一蚊一鋪，我只是極其量，我即係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好勁啊嘛！我打兩蚊啫，打三蚊啫，你只係每日付出三蚊，但係你唔需要你買用幾百蚊買一部家用遊戲機擺屋企啊嘛，唔係個個負擔到一部機喺屋企，但係個個都負擔到我有三蚊啊嘛。 係哦，係啊，但係問題就係、是。开头呢如果是就咁样单机玩就冇所谓啊你只是对自己负责任咋嘛即是我死咗我咪再入钱囉。但后来就是出现咗一啲对打嘅制度呢就我觉得最讨厌嘅呢一样嘢。 嗰度已经。 唔输得係嘛要继续要打赢你为止。 係啦跟住有啲人呢就係即係好凶神恶煞咁样攞住个一蚊行埋嚟嗰啲呢我就最憎嘅。 好怕嗰啲根基嗰啲人。 根基呢就是另一样嘢啦。即係唔係叫你打好根基嗰啲根基唔係嗰啲真係根基。 跟你队。 跟你队。最得人憎係咩咧？你打得興起，又或者係你已經係想學習嘅階段嘅時候咧，無端端有個人喺隔離 擺低一蚊， 擺個一蚊，擺個一蚊算好啦。我試 過一次，擺一棟一蚊， 佢唔係一棟棟喺度啊，佢逐個攤喺度啊， 即係好騷擾喎。 即係係啊，通常咧就一路排到去你前喺眼前嘅，你對住個 mon， 佢就喺由左手邊喺左手邊一路排到你前面，話俾你聽嗱，我有十蚊啊，我跟你部機啊，你快啲啦咁樣。 咁所以平时如果你系到你打嘅时候咧，你咪将你所有一蚊摆喺台面咯。 系啊，系啊，即系话我有排打， 我有排打，你唔使 跟 啦咁样噶嘛。不过嗰阵时咧，都其实点解屋企人咁担心咧？间唔时啲小朋友咧，都真系打打下机咧，会有啲不快嘅事情发生嘅。即系好似头先阿梁学希所讲啦，会有对打噶嘛。即系其实系两部机背对背，咁我打紧，我当街头霸王咁啦。我系其实系对紧对面机嗰个人噶嘛。咁打打下嘅时候咧。譬如有啲招式你觉得哇咁矛噶咁样咧，就会有啲即系口角发生啦。我阿哥其实都矛噶，因为咧嗰阵时咧，其实你嗰啲机佢系插电掣嘅啫嘛。 佢打到差唔多，即係佢知道輸緊嘅時候咧，佢係會熄咗部機。 嚇、 啊！係啊，係啊，咁 份輸喎、啊，真 係。到到後來咧，即係街霸就已經，即係街頭霸王已經係夠啦。即係再新啲嘅咧，就有 King of Fighter 啦。咁嗰陣時，即係其實我大個咗，我都仲有去打嘅。咁嗰啲人咧又係好認真啊，因為呢個亦都係一個legend 嚟嘅街機嘅 legend，打好耐啊嘛，大家好投入噶嘛。我係見到有時喺機鋪咧係打到推機嘅、即係你打到猛嘅時候啦，呢、這個當然唔鼓勵啦，即係佢會有一啲招式咧，其實係。打打下，佢系唔系伤害嚟嘅、纯粹佢赢得太紧要啦，即系揿两下嗰啲叫所谓嘅串制啊、就系咧即系，喺度即系喺度系啊跳舞啊或者点样做啲动作啦，咁啊令到对方咧系控制唔到佢自己嘅情绪，因为已经输紧啦，你仲要即系 撩起把火， 系啊挑战我咁样咧，真系喺机铺间唔时就会发生呢啲推嗰部机啊或者有啲口角嘅事情发生，咁都几惊啊讲真。 不过嗰阵时咧嗱，阿崔杰同讲嗰啲就系两部机背对背啊，但系最早。早期嗰啲咧就 系 两个人企埋逼埋喺隔篱噶嘛，嗰啲、就真系好大压力啦，即系无啦啦有一个真系你唔识嘅人喺隔篱咁喺度同你玩咧，即系有阵时嗱，即系我会觉得我自己比较怕麻烦咧，同埋系即系我好中意自己一个 内敛啲系嘛， 系啦，咁我就咧，唉，不如我输咗佢算啦，即系我自己等啲人走晒，我先再翻转头再玩。 输人唔输阵啊嘛，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好，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屎啊玩得，咁所以我系唔想。同埋人哋真係挑戰我，我輸咗我咪不停要入錢咯，即係我唔想咁快就玩完 浪費金錢。不過嗰啲打機咧，其實咧就個個都中意打，即係唔係就係我哋三個啊？阿小白啊，同阿林慧啊，阿歐你都中意打嘅，所以一齊可以入嚟打下機先啊，咁樣。 生日快樂！ 多謝多謝多謝。多谢，咁亦都祝所有今日，终于可以讲啦，祝所有今日生日嘅朋友咧都生日快乐啦！ 今日咧，即系我哋最近晨光第一线喜事陆续嚟啊， 冇错， 崔杰同生日之后就林慧生日，今日咧就系阿梁学熙生日， 我哋亲爱嘅梁主任， 多谢， 打机成日都有彩蛋嘅，我哋节目都有彩蛋嘅，系啊， 系啊，咁所以今日咧就准备咗一个小小地嘅蛋糕咧，即系同阿梁主任庆祝一下佢嘅生辰先啊！ 有冇咩生日愿望啊？ 继续打机咁样， 抽到新游戏机， 抽到新游戏机就大家希望 唔系抽到新游戏机， 或者唔使抽都 放出去，有人接，有人接 你，掂啊！ 喂，嗱呢个系 一阵翻到屋企有咧， 呢啲 你冇讲呢啲啊？点知冇喎、 啊？我而家即刻我上去申请假期，我即刻翻去睇下有冇先。 有咩？我哋大家有啲咩想同阿 Vincent 讲下？ 系除咗中阿小白先啦。 哦，咁啊，梗系你嘅爱犬继续就正乖伶俐啦，系咪呢样嘢你就安慰啦吓？ 我祝你心想事成啦，官运亨通啦，总之开心啊最紧要啦，身体健康系啊。 林威， 我都系祝你开开心心啦，官运亨通好紧要嘅，步步高升照住我哋啊！ 多谢 ，Vincent 啊，祝你抽到新游戏。机啦，再摆上网压 like 啦。我都祝你抽到波鞋啊！ 好啊，大家 可唔可以都祝到我抽到游戏机啊？ 下年生日先再祝你咯噃。 大家不如祝大家抽唔到游戏机就咁随便买到啊！ 咁我就 都得。 祝你喺度食早餐。 咦？哇！饱晒啊！食字。 祝我哋日日有早餐食。 早餐食。 好啦，送翻首歌。 最紧要咧，身体健康，开心心呢个最紧要。 多谢咁多位。 即系晨光第一次，我哋最近咧喜事满门啊！ 冇错。 谁能及我咁劲？打滚斗更劲，叻过翻山马骝精。看这两只沙门牙，杀得多么成！能用怪招，我负盛名。如用怪招，招招到型。转啊转，转啊转，我可探月如星。招招都咁醒，手急眼快够冲劲。肯化脑筋，我原是电脑黑。 机，看看你哋谁能及我咁劲，打滚斗更劲，叻过翻山马骝精，看这两只沙门牙杀得多么成，能用怪招我负性命，如用怪招招招到应，转啊转，转啊转，我可贪月于星，招招都咁醒，手急眼快够冲劲，腾化脑筋，我原是电脑黑星。 在马来西亚成日都会听到一句说话，咦 ，unnegative， 通常形容一件事物、一啲事情、一位仁兄。喂，讲讲下，基本上好似形容所有嘢都得。咦 ，unnegative， 到底点解呢？白元浩转头话你知。其实我细个成日都俾人话，unnegative。我踢完波翻屋企，食物跌咗落地下，哎呀，我又执嚟食。功课做完之后咧，太黑咪掹嘅。当我有一啲唔干净嘅事情发生嘅时候，就会俾人用呢一句说话话我啦。其实意思即系话，喂，你个人好污糟邋遢，好丑怪，甚至乎解释就系好核突都系一样啊。如果你身边有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嘅朋友，佢咁啱喺你面前做咗啲核突嘅嘢，你不妨试下讲一句。咦 ，unnegative， 我相信佢唔会觉得你闹佢，只会笑笑口望住你，觉得呢句说话，诶，原来都几亲切、哦。 我系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Hello， 8:54 ，O 同埋 Barbie， 系啊，嗱，好想同大家讲下改名嘅问题啊。 小朋友改名定系大人改名定系改花名啊？ 哦，其实咧改名呢样嘢咧，我觉得咧改任何名咧都系有学问同埋有理论嘅。嗱、哦，我就试过帮小朋友改名啦，都系绞尽脑汁嘅。阿 O 你就应该有试过帮公司改名系咪咧？ 系啊， 公司名 有帮公司改名啊， 都系非常之难谂嘅。 系啊，因为好多时咧都会撞名喎，帮公司改名， 哦、 你系嗰啲公司注册。拆除啦，譬如我而家想开一间啦，乱啦嘛，崔洁彤Company Limited 咁样，咁难撞嘅名 字，竟然已经有难撞， 崔洁彤Company Limited， 你就要改，譬如叫崔洁彤 Production Workshop 咁样，或者 总之加啲字咯， 加啲字，减啲字咯， 其实我觉得都几难嘅，公司名系难改过人名嘅，因为咧人名撞咧，大家觉得冇乜嘢啊，即系大家都系叫个名， 都叫陈嘉欣咁样， 系啦，都冇乜。或者英文名更加是啦，即是你已经觉得习以为常，你觉得撞是很正常的。譬如我 Barbie 咁样啦，我个 friend 只狗都是叫 Barbie， 我都觉得很正常。 我 Kitty 个个都叫 Kitty， 我都 好多听众都叫 Kitty。我见 Barbie 咧，平时我哋神光 Morning Call 啦， 系啊， 连续有几日嘅听众都系开 Kitty 嘅。你 跟住 我， 又系嗰个，又系嗰个， 唔 系啊，唔同人嚟噶， 好多 Kitty 噶， 系啊，好名咯，都 好 名， 好多 John 同埋好多 Tom， 系啦，甚至乎而家 咧， 其实因为改名咧实在太多元化，同埋大家都冇乜所谓，好有创意。我又有个朋友只狗咧叫嘉诚嘅， 嘉诚 系啦，即系你好难会唔。 撞名啊，就算你话人同人或者人同动物都会撞名啦。好啦，咁公司名头先阿 O 话斋啦，公司名我觉得反而撞咧就就记个人撞名嘅，因为大家觉得公司好似都唔系咁话难谂到一个独特嘅名啫，同埋尤其是各行各业都会谂到一啲名系切合翻个行业嘅，譬如而家嗰啲好中意话食字啦，即系乜嘢菜式咧就突然之间有埋嗰个菜式嘅名喺度嘅咁样，即系譬如你之前都讲过，即系泰国嘢就太好味啊， 太 乜乜啊，太密密咁 啊， 太开心 啊， 嗰啲咁样啦。好啦，咁啊近来咧见到咧有一啲嘅新兴公司嘅名称咧就系上咗去呢个网上嘅热话讨论嘅，就系乜嘢咧？嗱，之前大家就成日谂住食字啦，咁呢间公司咧佢又唔可以话叫做食字，但系咧佢就将某一啲嘅元素咧就摆咗落个公司名度。嗱，嗰个公司名咧就叫做不爱上班有限公司。 系啦， 另外卖咩嘅咧？ 其实佢系一间内地嘅企业嚟噶，系完全唔关事嘅。 系， 但系咧，佢就有个咁嘅名。嗱，亦都有啲咧系话，天天不上班有限公司，系啦，或者 原来大陆咁多人都唔中意上班嘅， 或者 公司老板都改啲公司名， 全部都系咁。即系嗱，你咪由不想上班啦，天天不上班啦，不爱上班啦，不要上班，全部都有人改。 同一个老板， 系 同一留意翻同一个老板嚟啊，无论。 同一个集团嘅， 同一个集团嘅，佢特登谂出嚟。 嗱，佢又唔系同一个集团嘅，佢仲要系咧，原来喺唔同嘅地方啊。嗱，我自己睇到咧，就系话，譬如北京啊、陕西啊、上海啊等等咧，全部都有唔同嘅呢啲公司名。原来而家兴摆啲咁嘅嘢落去个公司名嗰度， 真系 反映个真相嘅。咁我就谂过，哦，咁香港有冇类似咁样嘅元素，够胆咁样写咧？ 有啊，有啲用个街道做一个食饭公司咯，即系譬如。旺角嗰條街咧，食飯公司，你有冇聽過咩呢、這個？ 我冇啊， 我都冇、 啊。 係 咩？哦，咁唔緊要啦，係都好出名嘅呢一間鋪頭嘅，所以我都唔係好想講出嚟咁。 但係我覺得咧，改名即係點解大家會即係花盡心思咧？即係一個好嘅名咧，即係除咗留下印象，即係可能而家即係突然之間你會醒起之外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即係代表住你嗰。间公司卖紧嘅嘢，咁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想谂一个好嘅名，即系又要响亮啦，又要大家容易记得，唔好撞啦，一间撞，其实人哋想揾你，点知揾咗第二间就唔好啦。咁又要可以即系突显到你公司卖紧嘅嘢，咁啊最好啦。咁所以你话天天不上班咧，我都唔知佢卖乜。 系啊， 所以严格嚟讲咧，我唔觉得佢个名系太好嘅、 哦。天天不上班咧，我夹硬赋予佢一个性格咧， 你 觉 得佢 钱 卖咩咯？ 佢乜都唔使賣，佢一間賣 懶咯， 消閒、休憩嘅一個水療公司。 OK 喎， 即係佢係做揼骨嘅水療 嘅 按摩嘅咁樣， 翻工會做嘅嘢。 天天不上班啦，你去嗰度唔使上班㗎，係人哋要上班揼你啫嘛，你唔使揼人㗎，係咪先？咁可能呢一啲嘅方向咧，就啱呢啲公司咯。 會唔會造成員工嘅心理唔平衡咧？ 係咯， 即係你喺邊度翻工？天天不上班啊！ 係啊， 但我天天不上班到上班啊！ 員工咧。简单嘅啫，最紧要有人工加，系啦，最紧要补到饭碗，正所谓补就业，再有人工加。 我理得你公司叫咩名啊？ 再加出咩咧？出十六个月粮，咁你就掂噶咯。间公司叫咩名？ 你都几大上头，出双粮都唔够，出十六个月粮。 好多公司咧，早两年好景都出十六个月粮噶。 犀利啊！ 你哋有所知之啦，真系。 我都希望呢个好景可以常在啊！喂，但如果俾住我做老板，我就会拣嗰啲嗱。如果我系有限公司咧，我就会改啲衰嘢喺前面咯，即系嗰啲衰嘢有限、衰极有限公司咁样。 衰极有限公司啊！啊，即系郑裕玲檬茶。 细个成日识呢啲噶，你系林子祥子公司啊， 类似呢啲嗱，又用个字啊，名 大酒楼啊， 系啦，又识到字，咁啊，一定达到宣传嘅效果啊。 去旺角方向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美丽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河源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西行排到去丽景湾，东隧的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咁补充翻较早前牛头角嘅振华道下行去牛头角下村方向，近住牛头角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交通就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挤塞，龙尾喺南昌站。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大涌道；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有冇人帮到我哋啊？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嘅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免，仲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嘅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啦。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啲声。像我般化与你多么之间，怀着睡眠，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世界 投资 O2O。 早晨啊，九点零六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美国方面个市系点样睇啦。近期咧，美国债息咧上升啊，成为咧全球股市以至咧所有资产投资者最关注嘅事件啊。美债息抽升啦，引发了通胀嘅忧虑。今个星期咧，美国公布啊最新嘅通胀率咧，预料咧会格外受到关注啦。另外咧，中概股回流，香港加速啦。消息指出咧，百度啊有机会啊吓喺今个礼拜开始咧招股，究竟呢一个消息啊，会唔会喺星期一嘅股市咧带嚟咧提振嘅作用咧？咁啊，大家就要咧密切留意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早晨啊！ 早晨啊，林慧。 嗱，有一个阶段咧，我同你都一定经历过噶啦，就系 BB 啱啱出世之后头一年啦、两年啦，嗰种咧未识讲嘢，但系又硬手硬脚，成日喊，但系又唔知道佢系点解喊咧？呢一啲经历同埋猜猜度度咧，我哋成日都会谂，拗爆头都唔知佢哋想点嘅。 唉，头三个月其实都真系几头痛噶。我想问一下你嗰阵时咧，你初初出世，即系譬如话 B B 出咗世之后咧，你见到佢喊啊，或者你见到佢嘅一啲表情咧，其实你第一个反应系乜嘢噶？ 我谂我会观察佢一阵嘅，因为我自己咧就比较多时间咧嗰阵时系喺屋企凑佢啦，坐月嗰阵时咧，一得闲咧我就会上网啊睇下一啲片段咧，系啲专家教下人啊，其实有好多可能性噶，佢哋哭闹啊或者喊。唔停嘅咁我就喺嗰啲地方嗰度咧学下，睇下有啲咩可能性先，咁就逐个原因去试下揾咯。 你有冇听过呢？有一啲嘅研究系讲紧咧 ，B B 喺一出世嘅嗰一刻已经可以同我哋沟通噶啦。B B 其实咧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动作咧，其实都系话紧俾我听佢哋嘅需要嘅。咁最特别可能有几个，咁第一个可能都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有机会留意得到咧，就系、是、初生讲紧可能系一出世到佢头两三个月嘅阶段啦。呢两三个月嘅小朋友嘅 B 真系叫 B B 咧，佢哋个睡眠咧系真。 真係會你出面比較，就算有一啲突如其來嘅聲音，佢可能會窒一窒，但係佢個睡眠咧都仲係可以瞓得好好咁樣。 即係同埋瞓嘅時間都比較多嘅。 係啊，嗱，佢哋瞓得比較多，因為佢哋個腦部發展係需要啦，同埋佢個即係佢一路係胎兒一路成長嘅時候，嗰個轉變其實都一路都存在緊嘅。咁但係咧，我哋會留意得到咧，有一部分嘅 B B 咧，佢哋嗰個睡眠佢即係可以保護自己睡眠嘅嗰個能力咧。可能會冇其他小朋友，即係冇其他 B B 咁高嘅喎。 係， 你會見到有啲 B B 咧，真係可能食飽瞓瞓夠兩個鐘頭先至再起身食。咁但係有啲咧，就可能會係即係食完咁可能瞓一啲啦。可能有啲聲咧，佢哋未必可以好似其他 B B 咁樣咧，整走佢，跟住繼續瞓覺嘅喎。係，即係就一啲先天性嘅分別嚟嘅。 哦，咦？呢啲會唔會即係大個啲嘅時候影響到話有啲人容易啲失眠，有啲人對於面對壓力咧嘅嗰個抗逆？指数会高啲，系咪都有影响？ 其实暂时就未有任何呢啲咁嘅指向嘅，咁但系只系讲紧俾我哋听，一个比较容易醒嘅 B B， 即系讲紧系两三个月嘅 B B 啊，吓，佢哋只系讲紧佢哋冇，即系佢哋未必好似及其他小朋友咁可以保护到自己个睡眠。咁呢个就咁即系讲紧俾我哋听，哦，当佢比较容易醒嘅时候咧，当系属于比较容易醒嘅 B B 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可能要安抚佢多啲噶啦。 嗯， 另外一样嘢你知唔知咧？新初生嘅 B B 其实系认得妈妈嘅声音噶。 嗯，因为已经喺个肚度听得最多就系阿妈把声啦。 系啊，咁有一啲研究啦，咁即系我哋英文叫做 Newborn Behavioral Observation 呢个系统里边咧。佢哋系会见到咧，当如果妈妈喺 B B 嘅耳仔细细声叫佢啦，咁 B B 个头仔咧就会转去妈妈嘅嗰个方向噶咯噃。 嗯，真系认声、哦。 佢哋认家，而其实佢哋每一个行为咧，其实都系帮紧妈妈去建立，同佢哋一齐去建立一个依附嘅关系嚟嘅。 嗯， 因为人类嘅初生出世嘅 B B 其实系喺众多嘅生物里边咧最唔发展嘅 B B 嚟嘅，所以佢依靠父母去照顾佢、保护佢嘅需要咧，系众多嘅生物里边最高嘅。咁所以越快可以建立到一个依附关系咧，呢、这个对佢嘅生存咧系越有保障嘅。 嗯，会唔会就系因为要建立依附关系？系咧，所以就中意抱啊，中意可能氹佢瞓觉嘅时候拍下佢啊，甚至乎咧，以前我记得啲老人家讲过话啊，如果你想佢夜晚黑瞓得好啲，瞓觉嘅时间长啲咧，你可以攞张细细块嘅毛巾仔啊，或者系一个细细嘅公仔咧，晾喺佢心口咁，等佢有啲安全感。其实系咪都系相关嘅嘢嚟嘅咧？ 诶，好得意！就算其实如果我哋睇一啲育儿育婴嘅书，佢哋都会教你，可能初生头两三个月嘅 B B， 佢哋都会即系中意俾人即系包得贴身， 系啊系啊，扎到好实咁样噶嘛。 好似條蟲仔咁啊！我覺得好得意嘅。其實嗰陣時，我覺得有啲似翻可能佢即係佢剛啱離開母體嘅時候嗰啲感覺嚟嘅，因為嗰喺母體係真係個好温暖、好舒服嘅環境啦。咁你離開咗個母體，其實始終都係一啲好唔適應嘅情況嚟嘅。系啦，因为其实对佢嘅每一样嘢，每一个刺激都系一啲新嘅刺激嚟嘅。咁、所以佢哋即系你俾一个熟悉啲嘅感觉佢，包括可能拍下佢啊，摇下佢啊，咁其实都真系会似翻佢以前喺妈妈肚仔里边，即系妈妈个肚里边嘅一啲感觉。咁所以佢熟悉嘅时候咧，亦都慢慢会可以静到落嚟。但系另外一个最即系最可以安抚到佢嘅一个情况，可能都系妈妈轻轻喺佢身边讲少少嘢啊，一路拍住佢，其实都系一个舒服嘅情况嚟嘅。 嗯，明白。咁我呢啲就系初生婴儿同埋妈妈啦，或者系父母嘅一啲联系啦。啊，即系原来天生出嚟都有好多嘅触觉啊，或者系直觉咧系相关联嘅。 其实是的，所以如果呢有兴趣都可以去找一下这些资料的。咁好多时候在外国都会开始有一些的即特别是协助一些可能刚刚 生产完的妈妈，他们就未必那么快可以跟 BB 即照顾到 BB， 可能是身体啊，可能是情绪的原因啦、啊。咁有一些的工作人员呢就会透过这些这样的方式等他留意到、哦、原来 BB 都会发出一些信号，希望跟他建立一个关系的。咁希望从而呢就鼓励他跟 BB开始建立呢个依附关系啦。 系咁啊，呢个依附关系咧，去到几个月先至会开始脱离咧？ 呢、這个依附关系去到好大好大，都仲系好需要噶嘛。每一个人都需要呢个依附关系。越早可以建立一个安全嘅依附关系咧，其实对 B B 对小朋友嘅成长咧，其实系越有正面嘅影响嘅。 嗯，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依附关系系亲子关系建立嘅第一步嚟噶。 其实系噶，依附关系最好建立方式系你可以回应到 B B 当刻嘅需要。 嗯， 一路都讲唔系回应晒所有 B B 嗰个需要咧，其实佢都真系俾好多空间 我哋去磨合嘅。讲紧其实你十次里面回应到三四次，那个依附关系已经可以好好噶啦。 系啊，咁所以大家都系啦，无论你做咗几多年爸爸妈妈，系新手嘅好，或者系高手都好啦，每一日咧都有唔同嘅事件俾你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嘅。 每一日都有好多嘅挑战，喺个挑战里面一路学习，其实就已经可以啦。 嗯，好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迟啲再倾啦， 拜拜， 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了。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可以呼吁一下先啊、如果大家想在这个晨光 Morning Call 和你的亲朋戚友、拜不是拜过年四个hello送个祝福，可以打个电话来1872388、 是啊，这个年代呢或者这个年头其实可以 send 到个叫做晨光 Morning Call 的祝福很难的。你想想、我们全部都用 SNS 即是那些、手机软件啊，变得普通嘛、但用电台呢跟他们讲祝福呢就很难得了，我自己就觉得可以打上来1872388、好、要问一下 现在打得了， 现在打得了，随、时打现在、 问我问我什么 问你以前呢你打球或者篮球你都应该有玩过 的 嘛，有没有在街那里跟过你的队呢？ 跟队啊， 头先就话跟机啦， 跟场啊嘛， 而家就系跟队，系啦，即系譬如篮球场咁，我坐埋一边咧，篮球底，咁跟住就可以对入场入边嗰啲人打完咧，就到我打啦咁样。 系啊， 通常系打几分噶嘛，打完之后可能譬如打十分，跟住就打一队咁样，系啦。 我又冇咁大胆，我多数都系自己攞个波落去射下啫，即系如果见到有人真系打紧嘅话咧，我就走噶啦。 你会唔会系因为场入边太多男士？而覺得，唉，算啦， 唔係純粹因為我渣啫，即係都唔關性別事嘅。即係如果我真係打得勁嘅，咁、我梗係可以即係落到街，即係話一齊打咁樣 啊。你都幾仔下喎，即係點解話仔咧？你又落去機鋪，又去打籃球，跟住話一齊打，係 咪關佢有阿哥事啊？ 係啊，即係屋企有啲咩咧？就係有遊戲機啦，有籃球啦。 咦，唔係喎，但係佢兩個家姐，但係又唔叫我玩公仔 啊。咁唔關事啊，可能你感染到佢啦，我受人影響咯。 或者你兩個家姐根本由細到大唔理你嘅，你嘅 侵你玩啦，侵 你又啱喎，真係冇理我嘅喎，係啦。喂，點解突然之間問阿崔傑彤咧有冇跟隊咧？咁啊，原因就係因為康文署有一個咧。叫做首个第一个女性友善特色篮球场，几得意， 即系咩？等于女性专用车厢， 冇错啦。我一见到嘅时候都谂起，即系女性专用车厢。咁、佢自己就话到嗱，呢、一个场咧讲咗先啦，唔系净系女士打嘅，男士都可以打嘅。不过咧，佢划咗一啲特定嘅时间咧，就专系放女士优先嘅。 咁咪即系女性优惠专属车厢咯？佢都唔系24小时都系女性专属噶嘛？ 系啦， 佢系嗰啲繁忙时间先至系噶。 系啊，我试过以前有一次唔小心入咗入去嗰个女性专用车厢， 即系喺 好尴尬， 唔应该入去嘅时候入去。 系啊，即系俾入边啲人望。然後要殺我粒唔好意思啊咁樣。 跟住如果係阿王晶拍嗰啲喜劇咧，就係、嗰個主角咧就咩？其實我係女人嚟嘅。 唔係，我用咗第二個方法，我冇用日文同佢哋講唔好意思，我用英文同佢哋講唔好意思。外國人啊嘛 ，sorry， 包容性大啲。 咪講嗰句咯 ，sorry，sorry，sorry，sorry， 係啦係啦。好啦，嗱咁呢一個咧叫做籃球場咧，都有幾多女士咧就覺得喂。唔錯喎、原來好多人咧就會有遇到個問題，就係、第一場入邊太多男士，就算自己打得好好都好啦，始終咧難免碰撞， 係嘅係。 咁難免碰撞咧就容易尷尬，咁啊無論自己定還是男仔對方咧都覺得唉唔好啦，大家又就住咁樣。咁所以咧而家有呢一個叫做女性友善特色籃球場咧，對好多女士嚟講就可以好開心啦。 慢慢打得放心啲， 打得放心啲啦。同埋咧，佢呢個場咧，由於係而家喺呢個將軍澳嘅，咁啊將軍澳，咁佢哋亦都有啲人話，不如咧，除咗將軍澳，其他區都諗下，會唔會咧就係喺特定嘅時間安排俾女士優先，即係唔係話呢個鐘數一定係女仔打，唔係嘅，男仔都可以打，不過俾女士優先。有女士嚟嘅時候咧，咁啊男士就可以有紳士風度啦，讓翻個場俾佢哋打。咁啊等佢哋都可以咧，女仔都可以做運動啊嘛，或者籃球呢一個運動，大家會覺得係男性化。其实女仔都一样可以。 咁男士可唔可以喺场边睇啊？ 咁梗系可以啦， 呢个就系重点啦， 冇错啦。 我相信如果有呢啲时段嘅话咧， 我想是会多 观众更多， 观众多。 如果他要发展得成功的，他一定要招待现场观众， 是 不是？即是不可以说只是女士才入去。而且他挺好的，他一打完球之后，他因为女性优先嘛，所以他附近有块镜，即是等啲女士打完波之后咧， 照一照镜， 执一执翻个样先。 咁就唔系推广运动啦，呢啲咁样简直系推广咗旅游业啊！睇嘢咁样， 梗系啦。 狗仔同人一样，都会有情绪紧张嘅时候。如果佢哋有以下几个动作嘅话咧，就代表佢哋嘅压力而家上升紧，非常之紧张。第一，狗狗逃避人嘅视线。提醒一下亲友，如果佢去探你只狗狗，就千祈唔好一直望住佢对眼，因为咁样佢会好紧张噶。第二就系狗仔不停舐嘴同埋舐鼻哥，当佢哋舐嘴嘅时候，呢一种系一种缓解压力嘅安定信号，就同我哋紧张嘅时候会下意识舐下嘴唇一样。第三就系狗狗将自己嘅玩具压喺身下面。食物同埋玩具都系狗仔宝贵嘅财产。当屋企突然间嚟咗咁多陌生人嘅时候，敏感嘅狗狗就会下意识要保护自己嘅嘢。所以下次如果见到狗狗有以上嘅行为，就千祈唔好再令到佢咁紧张，俾翻适当嘅空间佢哋啦。中意动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 Kitty 崔洁彤。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喺电话旁边接通咗何太。早晨，何太。 早晨，早晨，阿林啊，早晨， 早晨， 祝你哋电台啲人身体健康啊！ 多谢你， 抗疫健康。 嗱，何太啊，你咁好咧，祝我哋身体健康，咁我都要代表我哋嘅团队关心下你。你呢排健康状况点先？ 都 OK 嘅，入咗医院之后咧，做完个手术，个医生就话好 OK， 咁咧都冇乜嘢，咁而家喺屋企就康复紧，咁我女咧日日都服侍我，又买餸啊，又剩啊，咁我自己屋企又要做嗰啲物理治疗嗰啲啦，即系又要翻去做，又要屋企度做嗰啲，即系要自己做运动啊嗰啲咁啦，系啊，同埋。点讲咧？真系做完手术真系好辛苦，自己都好辛苦都唔紧要，屋企人就好辛苦。我去医院复诊一次，又要同我冲凉，又要左包右包，因为你系个手术都未拆线，所以我觉得嗰啲老人家做手术个康复好咧，我真系觉得真系啲细路咧，即系屋企嗰啲家人咧，真系要对佢好啲，因为。点解咧？始终都系骨肉之亲，佢始终都系有啲火啦，或者即系佢会猛啊嘛，个人始终都系唔同嘅， 可能会攰啦，可能又会自己都好大压力啦。 因为好似我咁而家，虽然系差唔多十日，但系嗰个手术咧，夜晚瞓觉我都要喊，因为佢嗰、那个琴日去做物理治疗嗰、那个。嗰、那個物理師話：你逢係瞓覺咧，靜落嚟咧係特別痛，有啲痛症係啊，所以可能我自己未試過。而家咁大個女都就嚟七十歲啦，而家先係嘗試呢個手術都好辛苦。真 系 好辛苦， 但系何太，我想讲咧，你真系好勇敢，好叻啊！因为我觉得嗱，你头先都讲啦，你年纪差唔多七十岁啦，冇人想自己嘅身体有毛病嘅。但系第一样嘢你叻嘅咧，就系你有去做身体检查，你知道咗自己个病因。但系何太啊，医生点样讲啊？即系医生讲，其实系康复咗嘅，不过就需要时间慢慢休息，系咪咁样啊？ 系啊，系啊，系啊。哦， 我知道咧，夜晚黑咧，真系好似佢哋有啲专业人士嘅经验话斋啦。可能真系夜难人静嘅时候咧，特别辛苦嘅。但我亦都相信咧，呢一个总会有一个结束嘅一天嘅。即系当佢身体一日一日好起嚟嘅时候咧，慢慢又会觉得，可能我今晚瞓觉嘅时候已经会少咗啲痛咯。 咁當然痛咧，我覺得一刻都嫌多，我都明白嘅。但係希望你可以加油啦，同埋咧呢一段患難嘅時候咧，又真係學你話齋，你含辛茹苦湊大嗰幾個仔女啦，譬如好似阿女咁樣啦，真係唔怕辛苦，無條件咁樣，就好似你當日湊佢嗰個心咁樣照顧翻你。其實呢一種亦都係體現咗一家人之間嘅愛同支持。 系啦，而家喺佢屋企住又买餸啊，又话你食乜嘢啊咁，即系有阵时咧无谓嘅付出咧都好，即系你做咗个一个手术都唔系一个问题，系服侍你真系一个问题，即系好似即系话即系啲老人家喺老人院咁，你个个都唔去探佢，佢渴望到好辛苦，但系冇人知嘅，所以有阵时有啲人咧真系，唉，我希望咧。嗰啲老人家咧，即係自己都加油加油。我因為我都有去睇到啲老人家，因為我奶奶嗰陣時都係老人院，我哋成日去探佢，見到左右隔離望住呢啲人去探佢咧， 好羨慕啊嘛！ 係啊，好開心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包括我自己，我都話啦，最緊要咧，得閒咧老咧，得閒咧你陪佢飲下茶、食下嘢啊，係好開心噶。 係 因為逢係老人家都係一到咁年紀大，都係，所以唔係點解啲茶樓都係。 全部都是老人家， 系啦，因为冇办法， 系啊，即系时间多咗，时间多咗又会好想揾啲嘢做下，唔好等自己好似嘅生活咧好闷啊，好颓废咁，揾到一个快乐嘅泉源都系好重要嘅。 系啊， 我听何太你讲，我自己都眼湿湿。 不过谢谢你啊， 唔好咁讲啊，不过我觉得你真系好勇敢，同埋你系好幸福嘅一件事，就系喺呢个患难嘅时候，就算你好辛苦啦，或者你女女其实都。好攰， 系啊！我啲仔都嚟探， 哇！阿妈含辛茹苦，所以我大个咗咧都识得用阿妈嗰种咁样照顾我方法嚟照顾翻佢，系咪？ 真系讲真， 虽然有时可能都系生活所逼，不过我觉得你哋都好叻嘅，即系喺面对逆境啦、健康啦，同埋可能时间上啊、休息上啊、痛楚上， 系啊， 都要加油啊！个个都知唔知啊？ 系啊系啊！呢排我都唔敢落，但系 咁你就乖啦。 好多谢你啊！ 好啦，唔好客气，何太，希望你快啲早日康复啦，同埋咧，我希望你下次再打嚟嘅时候咧，系好精神嘅，话俾我听。林慧，我而家健步如飞啦。 系啊系啊，我都希望系啊吓。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何太。 好， 拜 拜。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我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碌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绝苦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窝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那。似空，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7，早晨啊，罗启新 Kiss 啊， 喂，早晨啊 ，Kitty， 三十一台有咩睇？ 喂，今晚咧就系7:07啦，医生与你啦，就系讲啊，你嘅肾啊，系啦，因为咧每人咧即系每一个肾咧就大概有100万个咧就系肾源组成嘅，咁佢咧就负责咧就系过滤啲身体嘅代谢废物啦。咁如果咧佢出现咗问题咧，你嗰啲废物就排唔到咧，咁啊比较弊家伙噶吓。咁啊会有啲乜嘢嘅症状咧？即系嗰啲自己吓自己嗰啲咧，啊例如咧就系小便咧就系呈红色啦。咁你当然问自己啊，我有冇食咗呢啲叫咩？ 火龙果啊， 红菜头， 红菜头啊， 红菜头先紧要吓。咁啊又发现啊，即系可能哎呀我背脊又冤冤痛痛啊，有啲水肿啊咁，咁啊真系。要 check 清楚啦，吓咁啊！西医角度睇咧，同中医又唔同咁，所以咧中医咧就今晚咧就会睇下吓春季嘅时候咧，又有啲乜嘢啱嘅饮料啊、茶饮啊，可以咧介绍下俾大家吓补补佢嘅。咁啊，另外咧今晚咧就系8:00亨昌集咧，就题目叫做 轉角遇到貓喎、咁、其實咧流浪貓大家都見好多下、流浪貓同流浪狗比較大分別就係流浪狗硬係會污糟，但流浪貓唔知點解咧，佢都仲係有時間去清潔下自己啊。咁咧就，但係個問題嚟啦，咁流浪貓咧咁咁多啊，咁有啲咩方法咧？咁除咗漁農處做嘢之外咧，仲有貓義工啊。咁貓義工咧，而家佢哋面對到啲咩挑戰同困難咧？咁今晚咧可以係八點鐘去睇睇《鏗鏘集》。咁去到啦，咁啊八点半啊，日常八点半啊，记唔记得啊？有一间学校啊，叫圣士提反噶。 我记得系咪诶寄宿学校嚟噶？ 系啊，圣士提反书院咧，就系原来咧，哇，创校咧超过100年啦。咁啊，好多咧就系学校里边咧嘅建设咧，都系咧有一个建筑特色嘅。所以咧，今日咧就啊，请嚟咗呢一个咧建筑保育学者啊，吓黎俊维咧就系同大家咧去睇下啊，究竟呢个圣士提反呢个学校咧有啲咩嘢值得大家去留意啊，或者系保育嘅。 好， 咁而咧飞行服务队咧就喺呢个游游香港里边咧，同大家讲下啦，喂。即係我成日點解要出動啊？就是、因為你啲行山人士咧，做咗啲嘢啊，咁啊出咗危險啊，咁啊要我哋拯救啊，咁啊所以咧佢哋都會咧喺度警惕下啲行山人士嘅。 唔該曬，拜 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UA 戏院宣布即日起全线结业。戏院在官方网站发出声明，表示由于疫情和长期的经营压力，决定停业，向顾客致歉。UA 是本港主要的院线之一，1985年创立。告别声明表示 ，UA 36年嚟陪伴大家一起成长，度过无数光影时刻。形容作出停业的决定是艰难和痛心，感谢顾客、同事和合作伙伴过去的鼓励和支持。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戏院停业多时，到上个月中重开。目前有6间戏院，而位于 K11 Musea 嘅 UA K11 Arts House 上个月底已经提早告别。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全国人大会议今日进入分组讨论，会讨论到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根据佢嘅经验，决定内容未必会喺今日公布。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副总理韩正寻日会见港区人大代表，提出中央出手改变选举制度，是鉴于2014年的占领运动、2016年的旺角暴乱以及2019年的修例风波，令中央发现一国两制受到冲击，认为在外国势力影响下，事关颠覆和反颠覆的斗争，提升到夺取政权问题，如果不完善选举制度，可能再发生类似修例风波的事件。反对派占据立法会多数议席，瘫痪政府，挑战中央。谭耀宗并不认同今次是民主倒退，认为只是涉及修改基本法附件，未有修改政文。强调过去中央对特区好多事都好包容，但发现香港被利用，就有需要增加安全系数，确保一国两制可以走下去。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接受美国名嘴奥花云费的专访，在美国电视台播放。梅根说接受访问没有收取报酬。被传和大嫂海特关系欠佳的梅根说，英国传媒说他整喊海特是他和传媒关系的转捩点，梅根反指是海特整喊自己。梅根说在2018年结婚之前很天真，没有意识到加入英国皇室是什么一回事，认为从小对皇室一无所知。被问到对加入皇室的期望的时候，梅根说从未在网上查过哈里，他所知道的是哈里告诉他， 梅根话无法得知成为皇室成员意味住啲乜嘢，但认为童话同现实有好大嘅唔同。正系怀紧第二胎嘅梅根又话，一阵哈利加入访问，先至会公布仔女嘅性别。赤道基内亚最大城市巴塔一个嘅军营发生爆炸，至少20人死亡，600几人受伤。中国驻赤道基内亚大使馆证实，有7名中国公民受伤，已经获得治疗。基内亚总统奥比昂发表声明话，事故发生在巴塔一个嘅军事区域，军火保管部门疏忽职守，导致附近农场发生的火灾波及军火库，引发连环爆炸。他促请国际社会援助。国防部说，军火爆炸触发的气流将附近的建筑物夷为平地。当地的电视台的片段中，军营附近的大厦起火，黑烟笼罩半空，儿童和成人在瓦砾中被救出，医院充斥伤者，他们要躺在地下等候治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接近周末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59点，升264点，总成交金额136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2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82点，升1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88.5升9.5，小米集团23.75跌7毫，阿里巴巴229.6升2.6，中国移动57元升1.5，中国平安98.55升1.9，美团339.2升2.2，中国海洋石油9.74升4.3，中国铁塔1.29升6仙。信义光能13.46升6毫，港交所482元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4，日元108.44，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4，人民币6.494，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9,127点，升262点。港金现价报15,81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71美元，卖出1,709.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咧有交通意外，主要影响到太子道东去翻观塘道挤塞，排到去御港湾。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就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咁较早前葵涌嘅和宜合道同埋昌荣路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昌荣路一带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去港岛啦，红隧系港岛去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第三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咁但系红隧嘅港岛入口咧仲系挤塞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 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啦，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湾仔的会议道、红兴道、道路智道和博览道东一带都是挤塞，干诺道中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车多，龙尾顺德中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排返过去龙翔道近住北架山花园，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挤塞，排到渡船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嘅支路车多，龙尾九龙货仓。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唔关我事噶。有冇留意，如果人哋误会你，你就会唔高兴呢？究竟动气嘅原因喺边度嚟嘅呢？仲使问嘅，因为我唔忿气啊嘛。我明明都唔系咁嘅动机，但系你咁样去演绎我嘅内容，我觉得唔忿气咯。其实系咪样样事，如果俾人误会，自己必定有一啲负面嘅情绪呢？话说早两日，我行经一个商场。人有三急，当然要找洗手间方便一下啦。在公共洗手间，你好少可以开到房的。什么叫做开到房呢？即是说，如果你要进行一次时间比较长一点和大一点的方便，你就要入去房间里面进行。商场里面公共洗手间的这些房间通常都有人满之患，入了去的人都不愿意翻出来的。为什么呢？如果你曾经试过在房门口排队，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听到有人在厕所里面好大声讲电话，无论是讲是非又好，落住博彩又好，闹交也好，他们会觉得这些房其实是一个电话亭，不是给你方便，是给你打电话的。如果 Superman 出生的地方是在香港的话，我相信他变身的地方就会在公厕。啲人当正呢度系公共电话亭，梗系有咁耐倾咁耐先出嚟啦。喺厕所里边讲电话嘅人，闩埋门之后得翻佢一个，所以佢觉得全个世界都只系得佢一个。佢冇谂过，其实一门之隔外面有好多人喺度等紧。由于佢唔知道出边有人，所以通常佢哋越讲越兴奋，争啲仲以为佢同我讲紧。更有趣的地方就是，当他们开门出来真是当没事的。其实他真的不知道他在里面讲过的东西已经被人听到了，还是只是扮不知道呢？ 由于当日人太多，我嗰日只系想进行一次时间比较快嘅小解，所以我喺尿兜处理。如果你曾经用过商场洗手间嘅尿兜，你一定会见过呢个现象，就系、是、尿兜下边会有一滩液体，到底系乜嘢嚟？相信唔使我解释，大家都意会到啦。男士喺唔同年纪会有唔同状况，大家明白嘅，所以通常我唔会太理会，只要唔好踩到滩水，企埋去自己方便就算。正当解决紧嘅时候，我感觉到有一股好大嘅煞气喺我后面逼埋嚟。男人最缺乏安全感嘅时候，就系企喺尿兜前面解决紧嘅时刻。我用一个充满防备嘅心，慢慢将我嘅视线转过去。有一位清洁阿叔攞住一个地拖，已经企喺我后边。喺呢个情况底下，我脑海之中泛起一个疑问：呢位阿叔充满怨气嘅眼神咁样望住我，莫非佢以为尿兜下边滩水系属于我？觉得我整湿啲地方，累佢要做多啲功夫？我好想解释俾佢听，我行埋去之前滩水已经喺度噶啦，唔关我事噶。但系呢个时候，我可以讲啲乜嘢呢？我选择唔出声，尽快完事。之后我行开，清洁阿叔立刻用佢带有愤怒嘅身体，用力将地拖清洁地下滩水。而且我觉得佢嘅目光一路冇离开过我。虽然我被人误会咗，最后我决定唔解释。可能是因为现今我哋身处紧嘅呢个社会，俾人误会或者俾人制造误会已经习惯晒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赶你。想旅途上前行，步步怀自信，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途人路上回望无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是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唔知道你会唔会同我一样，都系麻麻地中意食番茄呢？其实番茄咧有好多唔同嘅形态嘅，有生食啦，有番茄酱啦，可以熟食啦，可以煲汤啦。咁喺唔同嘅形态嘅时候咧，你可能对佢嘅观感都会唔同。最近呢，我就睇咗一套日劇，佢里面呢都係话个主角唔鍾意食番茄㗎喎、哦。於是乎佢就推介咗以下呢一味餸，就话平时唔係好鍾意食番茄嘅人都可能会鍾意食呢一味餸啊。咁所以我哋一齐就试下整呢一个芝士焗茄子番茄，睇下你会唔会对番茄改观。阿欧，你鍾唔鍾意食番茄啊？ 要食啊。 要食。 但系中唔中意啊？ 中意啊！前列腺健康啊嘛，男士一定要食噶。我睇听啲人都系咁， 都系咁讲，食佢功效。 梗系啦。 咁味道你觉得点咧？你中意生食啊，定系熟食？即系头先所讲啦，茄酱有茄酱嘅味，你煲汤嘅番茄啊，或者煮熟咗嘅番茄，同你生食沙律嘅番茄都好唔同噶。 好似煮熟先有茄红。 茄 紅素釋出噶嘛？ 講到尾都係最實際係嘛？ 我呢啲梗係啦，結果論噶嘛，所有嘢都係係啊，得就得，唔得就唔得，係咪啊？嗯，好實際嘅。 所以你係食佢嘅功效？ 梗係啦，番茄喎、啊，唔係唔食佢功效啊！ 咁你可以試下呢一個，因為點解咧？我好有共鳴就係我話我睇呢套日劇啦，咁我自己咧就唔係好中意食番茄嘅，尤其是細個就特即係一定唔食噶啦。咁但係大個咗係一定唔食噶啦，嗰啲番茄炒蛋咧我都唔。 哇，咁又未至於咁差，嗰啲番茄炒蛋，睇嚟呢位朋友對番茄係有啲偏見喎。 係啊，係唔啱嘅，即係偏食，同埋番茄真係好有營養嘅。咁、到大個咗啦，即係同你一樣啦，覺得佢。應該要吃 啊！ 你有前列腺啊？ 我唔係前列腺，咁佢有茄紅素啊嘛，大哥。 其實咧，番茄仲有好多好處嘅、 啊。 我頭先教嘅啫，即係 抗氧化。 係啦、啊，抗氧化一個已經夠啦。 係啦、 啊，皮膚可以彈翻嚟啊！正所謂。 係咯、啊，紅卜卜咁樣。咁但係咧，我就覺得都係覺得佢有一啲生生地嘅味道啊。咁所以都唔係特別 enjoy 食番茄嘅、真係啊，好啦，食啦，食食佢嘅營養啦。咁啊，今次咧睇到呢一個嘅日劇咧，佢裡面。主角又话唔中意食番茄，车厘茄就 OK 啦，咁样，诶、几似我，即系车厘茄我都 OK， 因为细细粒咧，即系一下就食咗，咁佢就介绍呢个餸，就系话咧，将茄子首先咧就切开一。片片啦，就係一攤攤咁。 番茄切開一片片， 佢有埋茄子嘅。 我有埋茄子。 先咧就將茄子咧切開一片片，就擺喺個鍋度煎一煎佢。咁佢就冇話加調味嘅，我自己覺得可以加少少豉油煎一煎佢，有少少味道調一調味，因為茄子本身都偏淡噶嘛。咁煎好咗之後咧，就擺喺一個焗盤個底嗰度啦。咁然後上面咧就鋪一層咧煙肉。系啦，咁日本嗰啲煙肉咧，我之前都有講過，喺一間日式超級市場買咧，佢都幾好嘅，佢冇平時見到出面嗰啲咁肥啊，係望落去好似健康少少，即係冇咁多肥嘅脂肪啦。咁切開一片片就擺喺上面第二層，第三層咧。就將番茄咧切開一片片，咁就鋪喺面，跟住就加少少鹽啦，同埋黑椒，最後咧就喺上面咧鋪一啲芝士碎，然後咧就擺入去嗰、那個焗爐嗰個焗好之後咧，最後就攞翻出嚟，剩翻少少裝飾喺上面啦，即係綠色嗰啲啦。哇！咁跟住咧，佢我睇個電視劇啊，佢食嘅時候由上面一路滗落去， 有拉絲感係咪？ 有拉絲嘅感覺啦，同埋溶溶地咧，其實好似好好味喎，撈飯係啦。咁我就諗住今晚就試下。 哦，咁你试完之后真係要影张相， 影张相俾大家睇下，因为我觉得即係睇佢做法好简单，因为其实你都係开个镬煎少少嗰个煎软返嗰个茄子，咁跟住其他就係铺喺面，咁然后摆落个焗炉嗰个焗啦。咁另外好想讲嘅呢，就係佢喺嗰套劇里面呢有提供到一个方法，即係又係有个小朋友唔鍾意食番茄，点解佢开始接触呢样嘢呢？就话某一个夏天好熱嘅时候呢，小朋友好鍾意打开雪柜呢就含住粒冰㗎嘛。咁佢就话佢阿妈咧就攞嗰啲车厘茄细细粒嗰啲，就摆喺个冰箱嗰度雪到佢变成冰。咁然后咧攞翻出嚟嘅时候就冲一冲水啦，佢个皮咧就即刻会爆开噶啦，即 系 好似自动帮你剥咗皮咁。咁你得翻中间嗰个车厘茄嗰个果肉。咁但系因为你雪咗喺冰箱咧，佢成粒冰咁样噶嘛，就俾个小朋友咧含住。咁跟住佢就觉得哇，好好味喎、咁样，咁就令到佢咧冇咁抗拒番茄啦。呢、這个咧我自己都好想试下。 呢个系日式嘅方法，水利。食番茄系咪？ 系啊，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啊。 其实仲有其他方法嘅， 例如咧， 番茄薯片咯，系俾啲薯片去食， 嗰啲假嘅。 但系你今日食咗味道先， 对你前列腺冇益噶。 我知道，唔使成日攞出嚟讲嘅，摆喺个心嗰度尊敬下嘅啫。见你讲开番茄，我先将我平时嘅生活同你分享下。唔使咁赤裸嘅。 我见你讲开嘅前列腺，我先同你讨论下呢个健康嘅。 好啦，咁你今晚煮呢、這个拉丝版嘅日式番茄啦，好嘛？ 系啊，好啊，好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林慧有啲咩享乐同我哋分享啊？ 我就系好想讲，因为咧崔杰同你通常咧介绍我出场嘅时候，你都会问噶嘛。 系啊， 林慧今次有啲咩享乐同我哋分享啊？ 嗯， 今次咧我就想反问翻大家一样嘢啦。好啦，如果要你好自愈咁样去揾一样嘢做，你会谂下有啲乜嘢系最 relax 嘅活动你会做呢？ 哦。 哇！你哋要沉思咁耐 噶，我 唔会答呢个问题 嘅。点解？ 系咩？嗱，你唔答，你就唔好答住啦。咁等其他。 唔系点解咧？ 即系咪呢世都唔好答啊？ 唔系啊，俾说话你听啊！ 阿林辉讲英文噶嘛？即系我话，系咪有句谚语系咁样噶？ 点啊？ Don't answer a question with a question 啊嘛。 哦。 我问你嘢， 你 问 翻 我嘢，我系唔答啊？ 都唔系你问我出嘢同问啫嘛。 咁我都唔答啦。 咁我同小白答啦、 哦嗯嗯。我就众所周知啊，有机会就跑下山咯。 系、嗯、有冇啲众所周唔知噶？ 冇 啊，好似发掘下啊嘛。点知你话众所周知？ 你问咩啊？即系休闲，即系令自己 relax 咁样。 系啊，即系一个总之如果俾一日你啦，我当你放假咁计啦。通常有啲人会有啲特定嘅活动啊，plan 咗啲地方去一下或者做啲嘢咁样。我就想问一下你哋会做啲咩啫？ 我就中意去 cafe 咯，cafe 坐大半。 唔好懒文青喎。 吓，我真系懒文青，我系艺文青啊， 系好懒嗰啲。 你俾个机会我扮下得唔得啊？ 见你今日嘅衣饰啊，都系一个文青 feel 啊， 飞都好多飞都系 cafe 嘛， 咁啊 cafe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有时譬如你去西贡啊嗰啲咧，你又可以带埋只狗仔去，咁、其实都可以玩到半日噶啦。你哋咧？ 我好简单，我砌模型咯。 哦， 砌模型，砌模型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悠闲同埋可以忘记所有嘢嘅一个活动。 你有咩冇鬼笑啊？喺度咩事啊？你想 我想问下你点解要鬼笑咧？ 冇啊，我冇鬼笑、啊。 你有啊？你喺度。 笑下， 你讲，你系咩啊？ 唔系我头先谂起 cafe， 其实 cafe 跌咩都系 cafe 嚟 嘅。咦？即系嗰个 大家一齐快乐嗰个， 所以你好多 cafe 去啊？ 系啊，你呢个又令我谂起我以前读中学嘅时候咧，我班主任咧，即系佢要计划一个活动带我哋去咁样啦。咁有一次就同我哋讲话，我想请你哋食法国大餐啊咁。 加啲粉丝嗰啲， 冇错啦，exactly 就系去咗嗰度啦。 好聪明啊！开唔开心啊？ 开心 咪得啦，做人都不外乎系咁啫。 系啊，嗱，咁所以咧，今朝早享乐咧，点解先问咗你哋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我觉得咧，有时啲嘢系咁嘅，无招就胜有招，乜都唔做咧就好过要夹硬揾嘢做。咁我今朝问咗一个问题，我就同佢讲，我唔答你住。 我再问多你一次啊！点啊？生日同先生喺边度过啊？ 我就想话俾你听，我乜都冇做过。 哦， 系啊，因为咧，我发觉原来都市人咧，嗱，我都属于一个典型嘅都市人啦。每日都系翻工啦，跟住之后就成日都要谂住好多工作嘅嘢点样安排啦。跟住好多时咧，嗰个嘅日程表就密密麻麻，好多嘢要记住啦。 放工谂凑女啊， 系啦。咁基本上咧，你嘅生活咧就系密密麻麻咁样铺排咗好多 task 你要去完成咁样嘅。好啦。咁講翻生日係咁啱先係一日假期啦， 係又撞啱禮拜六， 係啦撞啱星期六，咁跟住我就喺度諗，我嗰日其實有計劃過想做啲乜嘢嘅。嗱，一般人咧如果你要諗話要好好咁樣 enjoy 一日，或者你要享受一日咧，第一個出發點就係諗可能揾啲自己想做嘅嘢去做啦，咁或者揾一啲平時冇得去嘅地方放假就去啦。通常典型嘅父母或者打工仔咧，一有假期都係咁諗嘅，再唔係就諗話揾啲朋友出嚟聚會見下面啦咁。咁但系咧，我呢三个选择咧，我都觉得好攰，因为实在太耐冇放过假啦。咁我就喺度谂紧咯，归根究底，其实放假嘅定义咪就是休息咯。休息系为咗 走更远嘅路，系咪啊？ 冇错，我就系想讲，咁为咗想走更远嘅路，我就决定俾自己休息一日啦。咁、所以我真系选择咗休息咯。 但系你屋企系咪真系休息先？啲嘢咪你做噶，定系你先生会帮你做？ 嗱，好坦白讲咧，你话如果要完全停工停个脑去即系处理所有嘢咧，系冇可能噶啦。即系都市人嚟讲，但系咧，我觉得原来咧，适当地俾自己嘅思想放松咧，系一种好好嘅享乐。 好啦，咁我先做问第一个问题，有冇叫奶奶嚟接走个女先？你 放鬆，或者叫媽咪啦，即係阿婆婆啦，婆婆幫下手。 冇喎，因為我覺得女女喺側邊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氛圍嚟，同埋咧嗱，嗰個係幾得意一個狀態嚟。首先，我第一個嘅生日嘅願望咧，我想當日我係咁樣諗嘅，我就係想瞓到自然醒啦。 嗯， 我真係瞓到自然醒喎。 恭喜恭喜！ 係啦，我覺得呢一個真係 六點幾啊？ 唔 係，恭喜恭喜！ 冇咁慘， 難講喎。 係真係真係瞓到都黃朝白晏咁樣啦。咁然後我就發覺，哇！真係好耐冇試過瞓到自然醒。我諗好多人同我個感覺係一樣。你唔係真係經常有一個機會同埋有一個狀態，其實係個精神狀態咧。你係可以容許自己瞓到自然醒。好似小白話齋，我哋成日慣咗早起身咧。可能你真係放假咧，平時我都係真係咁早起身嘅。我如果平時真係我當 早慣啊嘛， 慣咗嘅係 我係真係會咁嘅。但我嗰日咧，真係同自己講唔得。我要俾自己放肆一日，好好咁样休息一下。 唔系，但系仲话 O 讲得啱噶，即系你要搬走啊！ 搬走 啲咩？小朋友唔好喺身边。 系啊， 点解咧？因为咧，通常啲小朋友好懂性。阿妈，你今日生日，休息一下啦，即刻斟杯茶俾我啊！即系跟住就讲呢句，你又冇用啊嘛，冇意思。 唔系，我反而我个女咧，完全咁样咧，好配合我嗰日嘅状态。我话我今日咧想休息一下咁样啦。咁跟住佢就好醒目，有啲咩就揾爹哋。 识时务者 啊， 世界女啊， 冇错啦。咁所以我有时觉得咧，即系都市人真系需要有一个咁样嘅状态嘅，即系俾自己休息一下，系为咗行更远嘅路啊。 系啊，不过今日星期一啊 ，sorry 啊，阿刘伟，你嘅生日已经过咗啦。 系啊， 今日到 Vincent， 今日到 Vincent 啦，两位。 系啊，咁啊，希望阿 Vincent 就可以休息，系走更远嘅路。系啊，不过佢今日都冇自然醒嘅，生日快乐。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风show快活人， 未有得听住啊？ 点解啊？ 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嘛？ 系喎。梁明忠、崔杰同、白元浩、林慧，咦？阿 O 咧？ 佢话去睇住个股市先。 嘿，听朝见。